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1点，升233点，总成交金额31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6点，升2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8.4，升5.2；阿里巴巴217元，升3.8；盈富基金27.05元，升2毫；石药集团19.5，升1.16；小米集团12.82，升2.8；美团点评100.7，系跌3毫；中国平安90.35，系升9.5。友邦保险80.3，升1.05；建设银行6.13，升5；中芯国际16.06，系升咗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17，瑞士法郎8.013，欧元5.24，加元5.846，新西兰元5.043，欧元8.5775。每百日元兑港元7.0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5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6点，升272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3.79美元，卖出1,55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铁消息先啊，咁由于警方而家咧大埔墟站咧处理紧可疑物品啦，大埔墟站需要暂时关闭噶，大埔墟站咧就要关闭噶，咁大学至到太和站服务暂停，大学至到太和站咧服务暂停，咁东铁线嘅服务调整咧就以下嘅时间噶，红磡至到大学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太和至到上水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啦，咁港铁咧都安排紧免费嘅接驳巴士行走大学至到粉岭站噶。重复多次啦，而家大埔墟站就需要关闭噶，咁大学至到太和站啦就系服务暂停啦，咁而家红磡至到大学站同埋太和至到上水站啦都系维持10分钟一班车，咁港铁咧就安排紧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走大学至到粉岭站噶，咁啊搭东铁嘅朋友留意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路面情况，由于九龙湾的启祥道车多挤塞，现在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就挤塞，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就挤塞，车龙排到过了狮子山隧道入口，亦都影响了大老山的支路落回去观塘道就慢车的。再讲多次啦，就是由于九龙湾的启祥道车多挤塞啦，咁伟业街天桥落返启祥道挤塞，影响龙翔道去观塘道挤塞，车龙排到过咗狮隧口，咁而家大老山支路啦，落返观塘道咧都系受影响，比较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五少年啊， 唔系， 系咪？ 因为咧系啦， 系啦， 因为咧其实系嘅，即系佢系举，唔系佢 举报喎， 检举过一铺牌嘅， 啱噶咁样， 所以啊，读到自己嘅肚啦， 系啊，唔系我哋梗系希望佢，只不过系因为咧，佢有影张相话唔知自己食鬼咗啲乜嘢噶， 食咗嗰本唔知咩鱼蛋粉， 系啊，我悭流量，我冇 download 落嚟。 你唔使系嘛？咩世代啊？曾子豪，真悭悭流量，你黐线啊！你嗰部 好型啊！悭流量，我唔 download 你嗰张相，我唔要知道你食咗啲乜嘢肚屙。 你食咗啲碗，但我 哦，你话俾我听 喺边度嚟噶？我真系想问佢系边间啊？ 咦，惨啦！我有食过类似嘢喎。 喺又 哦，但系佢我就唔喺又一零度食咯。 又一零咯， 因为佢似系嗰啲唔知咩系咪河粉啊？ 鱼蛋粉啊， 鱼蛋粉啊， 唔知佢喺边度食。 我早两日我都食咗，总之嗰啲。泰式嘢咯， 哦， 系啊，冇嘢嘅，我觉得唔好赖人真系， 唔啱嘅， 咪咯，肚子唔舒服。 因为咧，即系我都系咁讲啦，因为佢咧就不停咁样食，我见到佢，即系食完呢样食嗰样，都几杂下嘅，即系嗰日嘅嗰场牌里边吓。你明唔明啊？ 所以冇事嘅， 系啦，咁所以叫你咁样三翻又食，十翻又食，廿翻又食，咁样唔得噶嘛？ 但你知唔知咧？咁啱得咁巧，我头先翻嚟喺停车场咧，撞到阿关长。 啊，点啊？ 呢个时候撞到关长真系唔老礼啊！ 点解啊？ 知唔知点解？我同佢打牌冇关系 嘅。明唔明先？点解撞到关长唔老礼？你有讲乜嘢啊？ 佢住嘅嗰个明星聚居地咧， 哦，点啊点啊？ 咁琴日有一个嗰啲大厦 list 里边咧，有一个即系嗱，嗰啲大厦 list 又讲到明，唔系要唔好制造恐慌，即系话有啲人咧，佢要自我家居隔离咧，都会喺嗰度嘅。咁关长住嗰个明星大厦，其中一个明星大厦嘅单位就 系 有家居自我隔离。 要隔，要隔离。 停车场见到个关长，你有冇事啊？佢话冇事，唔同作数。哇，即系而家咧，即系讲笑咁讲啦，因为我觉得家居隔离咧就同确诊系两样嘢嚟嘅。 当然， 就唔好咁样引起恐慌。就只不过咧，而家好似大家咧，即系有啲草木皆兵，大家好似有啲咧惶恐。系啦，咁我觉得谨慎都 OK 噶啦。 嗱，我都话， 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对面嗰个咧，我都要隔离佢啊。 真系要隔离下我。 佢都有去过啲类似嘅地方啦。 咁我唔知噶嘛。 系啊，咪即系 咁讲。佢琴日先公布，系咪先？ 系啊。 咁我去嗰阵时，我都唔知佢系有中伏噶嘛。 系啊。 不过好彩，我都低 touch 嗰个户先。咁咧，中伏嗰个事主咧，就佢住嗰个咧， 又系座数唔同嘅。 系座数唔同嘅，即系佢要搭 lift 嘅，我嗰啲唔使搭 lift。 因为嗱，我哋而家要讲俾大家听，好危险，我都好惊啊。 咩啊？ 因为琴日。新增三宗本地確診個案裏面其中一位嘅女事主咧，佢就話係住喺呢一個何文田常勝街半山一號 嗰度嘅。 佢花田竟然話佢有去過上址啊！ 係 附近啫， 唔係都喺嗰度裏面嘅。不過我就冇接觸到嗰棟大廈嗰個高層嗰度，因為我唔係去嗰度咁樣啫。 有冇人有金鐘罩啊？ 即係咁樣。 我想攞個供水個水樽啊！我想攞橙皮啊！ 咁你救呢个公主号？ 系啊， 公主号有时三千几人啦，三千几人都要隔离啊！ 我哋翻嚟慢慢讲。 真系， 我而家决定揾翻个果皮笠住自己，口罩都唔够啊！ 我俾我嗰啲水樽你。 哦，水樽加果皮， 笠住个头。 小心啲啦，黄耀祖，我知你喺屋企听住噶，希望你系喺个厅度听住，唔系喺个厕所度听住啦。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啊，有曾志豪，有桂花田， 系啊， 仲有你哋啊。 旧情人关系，谁不知这一转眼已经跟你失去默契。一声声好吗多么虚伪，真相却不想提。失恋这孤单的身世，你无需顾。舍得失去对方，旧日为何不讲？何必派出这关注眼光，对我倾诉近况？我有我痛苦，即使真的多好看，都不敢自忘，用沦落来换你不安。无奈说一句多谢关心，但这关怀谁当真？似是欠缺爱情的拥吻，只显出背后伤感，仍愿意讲句多谢关心，但这口 何对手？再做有过爱情的好友，关心都只当怜悯，谁需要怜悯？ 好意思啊，张智霖，你停一停先，停一停先。 系啊，我知道你多谢关心嘅，张智霖。 特别交通消息啊，警方现时喺大埔墟站处理可疑物品，大埔墟站需要暂时关闭，大学至太和站服务暂停，红磡至到大学站同埋太和站至到上水站咧维持十分钟一班车。港铁已安排了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学至到粉岭站。再重复一次，警方在大埔墟站处理可疑物品，大埔墟站要暂时关闭，大学至到太和站的服务是暂停的，红磡至大学站和太和至上水站呢维持十分钟的一班车的。这个就是特别交通消息，如果要留意我们最新的情况，紧贴着香港电台我们的新闻报道。 谁需要怜悯？多谢关心，但借口如何对心？再做有过爱情的好友，若即若离，不能自。 张智霖啊，头先都讲多谢关心咧， 同埋不能自救， 系不能自救。 呢几个字真系唔系几好听啊！ 你知唔知咧？即系琴日我去翻我哋电视部度开会咧，因为又要复工啦嘛，头条咁跟住咧都有两个特别措施， 等咗好耐。 系啊，咪都有两个特别措施，几好笑。 戴口罩嚟开工系嘛？ 除咗戴口罩之外啦，咁跟住咧有啲同事咧，佢就即系总之佢唔系电台职员，我哋都系 cat two 咁样咧。佢就话：喂，老老实实，我下次咧我视像同你开会噶咯。 哦， 嗱，我悭翻个口罩，佢话我唔使出门口，跟住我话都 OK 嘅， 都系， 都可以啦，系啦，咁跟住咧， 因为 home office 嘛，咪就系咁样 home office 嘛，打牌都可以咁样打， 系啊，跟住有另外一个同事咧，我哋一路开会嘅时候咧，见到佢心不在焉，我话你做咩？佢话唔系啊，你话波厅嗰度仲可以网上订口罩咧，我而家试一试，佢真系一路开会咧，一路攞信用卡嚟笃啦，计啦，最尾然后就有个价报出嚟咧，佢就话啊订唔订好咧？最后要几多钱咧？其实都要千。等先啦，总之最后佢计翻咧一百个口罩，每一个要13-15元咯。我话梗系订啦，仲唔订啊？而家 咁啊，相对地平啦。 系啊， 因为咧我有屋企人咧去咗韩国，咁啊，因为之前已经系咩啦嘛，即系已经买晒所有机票、行程等嘅嘢咧。咁佢买，佢都去韩国扫去扫货。咁去韩国扫货嘅时候咧，佢话我话点啊，买唔买到口罩？佢都买到，不过咧以我平时咁豪爽咧，即系意思要咁疏疏，其实佢哋都唔系计较点咩钱嘅。但佢都覺得好貴， 幾錢啊？幾錢啊？ 佢係200多元一盒，唔係一盒，唔係一包，係一包就唔係一盒啊！ 即係冇一百個，一定冇啦，可能50個咯， 冇50 都冇啊！ 總之佢又圍喺20-30元一個咯。 哦，要啊！ 佢話真係冇，佢話同埋冇曬貨啊！佢話見到啲人咧大手大手買入咧，佢話佢哋去買咧都冇啊，去行好多間鋪頭都冇。咁我亦都有屋企人咧，就喺日本嗰度咧，又係諗住早陣子咧話上網咧就睇到咧，啲人话去嗰间日之百货公司香港都有分店嗰、那个， 我知道好激嗰间啊嘛，应该冇晒啦，唔系嗰间 啊，好咩Leon 啊， 哦 Leon 啊，去 Leon 啊， 我中意 Leon 系啦 ，Leon 嗰度啊，咁跟住咧 ，Leon 好多分店噶嘛，佢已经咧去一个叫做唔系好热门嘅东京嗰啲咁噶啦，去偏门啲嘅日本地区嘅 Leon 啦。 都冇货， 冇啦！我谂而家你去到北海道 都 冇啦。 咁早阵子亦都有屋企人去台湾啦，喺台湾再去买嘅时候咧，佢系搜罗好多间便利店先至买到啲咯。 系， 但系贵价买咯。 原来台湾咧，我哋 update 翻咧，琴日我睇翻有啲报道讲咧，点解搞到要每人咧一个礼拜限买两个咧？ 系啊， 原来之前咧，因为佢冇限制啊嘛，即系虽然佢唔俾出口啫，但系佢冇限市内购买咧。 系啊，所以好多人已经喺度疯狂。 有人直接一盒两箱咁搬走咧，即系搬到佢冇货咧，所以佢搞到要出限罩令咯。 系啊，不过咧佢哋又咁讲，台湾嗰方面咁讲啊，话健康嘅人咧，其实你哋可以悭翻个口罩唔使戴。 同我哋琴日特首一模一样 喎。佢有啲咁嘅发言喎， 喺 度睇到。 你知唔知琴日台湾有另一个都好震撼噶？你呢个就系话佢点样讲先？健康嘅唔使戴。 健康者不需戴咁样系啦。咁啊，同埋都系咧实名制啦，讲紧实名制啊，一个礼拜只系限买两个啦，咁样系啦。同埋要留翻一啲咧，真系俾一啲冇货嗰啲市民啊嘛，咁讲咯。 琴日啊，我见到另一个咧就系、是、台湾有一个咧，嗱你记住，佢系一个医生。但佢係一個咧泌尿科嘅醫生，不過我哋又唔能夠歧視話泌尿科唔係專家嚟嘅。佢就講咩咧？佢話台灣嘅泌尿科醫生，佢話口罩咧的確係可以重用嘅，但係唔係蒸、唔係煮、唔係烚、唔係煲、 唔 係叮，係啦。佢话系用紫外线去消毒。 哦， 系啦， 咁啊，即系我哋之前咪讲过咧，话去攞太阳晒去。 嗱，佢有讲过噶，佢话如果太阳晒或者用紫外线嘅话咧，佢个讲法系点样咧？如果你用太阳晒咧，佢话你要晒三日。 晒三日、啊， 晒三日，佢话先至叫做可以消毒。 咁我点确保佢晒三日？你讲紧系好多风吹草动嗰啲嘢啊，尘啊等等嘢。 咁 当 然啦，但佢讲嘅系理论咯，即系佢话如果你用太阳晒咧，就要晒三日。佢话如果你用紫外线咧，就唔系我哋照银纸嗰啲。 我啱啱就想问你， 唔系嗰啲。 如果唔系咧，个个怼晒去 佢 嘅 share 嗰度，帮我晒晒 佢。佢话有杀菌消毒嗰啲紫外线灯咧先得嘅。 即系系咪有啲咧叫紫外线灯？有啲屋企会有嘅，我嚟 嗱，譬如碗柜， 系嗰个 佢竟然系咁 讲，十米樽嗰个系咪啊？ 嗱，十米樽我唔知啦。佢话碗柜就系咯，佢话如果你真系冇咧，话碗柜都得啊，咁样。佢话用紫外线，咁但系咧，因为可能咁讲，理论上咧，佢话点解紫外线反而先至得咧？佢话因为首先佢会高温杀到菌啦，二嚟咧佢话佢唔会用煮烚蒸嗰啲咧，会直接破坏个口罩嘅结构，咁样。 都系靠呢个叫紫外线啫。 紫外线系啦，咁但系咧。佢都提到啊，佢话，但系佢话如果你系出入个高危地区，咩医生啊、医院啊，又或者个口罩本身已经破损咗咧，佢话呢两个方法都唔 work 噶啦，咁样。 哦。 咁但系我谂咧，即系你就算听完之后咧，你都系觉得呢个系去到咧走投无路， 系啊， 你先好用啦， 即 系你 走投无路，即系买唔到啦。譬如可能屋企一家人咧有五个，得翻三个，究竟真系自己抽签边个？ 唔系，即系仲要系完全冇机会唔落楼，即系话喂阿妈弹尽粮绝啦，最后一粒米都食埋啦，水都冇。咩都冇晒啦，然后你仲焗住真系要落楼下。 我想话咧， 我谂真系如果唔系咧，你千祈唔好当头先嗰个台湾泌尿科医生呢个咧系你嘅优先选择。得啦，我悭翻唔买口罩啦，我用完就攞紫外线灯照。 唔好、啊， 喂，即系就算佢系一个台湾嘅医生咧，我都会觉得喂唔好啦，唔好当首选，千祈唔好就 是。你有知唔知啊？有啲嘢嗱，我想话咧，坊间唔该有啲方法咧，唔好又即系渗入去嗰啲公公婆婆啊、叔叔婶婶嗰度啊。听过一个老长者话。嘿，嗰啲口罩啊，佢啲質地咧洗得噶嘛？ 唔得噶， 洗咗佢，攞漂白水洗佢，吹乾佢就用得噶啦。咁 唔得噶， 喂，唔好咁样啊，唔好教坏我哋啲老人家啊。 系啊，口罩唔洗得噶，除非你系嗰啲咧布质嘅口罩，但系布质嘅口罩咧，如果你唔系特殊材料咧。佢又冇阻隔飞沫嘅作用， 啊、 又系布质，又阻隔到飞沫，又可以重复洗嘅咧。理工大学啱啱发明咗啦，但系应该未应试嘅，唔好乱嚟啊！ 狂烈得疯癫的爱恋，如病魔一般可怕。我让他困上，才自觉控制他血压，还是等你可再过重。疮疤到复原一天，也应该回家。留意在你的臂内疗伤，治理这深刻的创伤。事实或是心窝脆弱，还是已经没救药。留恋 在你的悲哀疗伤，度过今晚夜痛苦一场，我暂时将那故事收尾。自起到应一时，同我一次逃避了那痛不止，留意在你的悲哀疗伤，治理这深刻的创伤，事实或是心窝脆弱，还是已经没救药，留恋在你的悲哀疗伤，度过今晚夜痛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早上八点几接报，有人在港铁大埔墟站的路轨旁边发现一个类似鞋盒的可疑物品，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调查。港铁说警方在大埔墟站现场处理。大埔墟站暂时关闭，大学至到太和站服务暂停，而红磡至到大学站维持十分钟一班车，太和至上水站维持十分钟一班车。港铁正是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医管局话，寻日有5200多名嘅员工罢工，包括360多名医生、超过3000名护士同过1000名专职医疗人员。預計今日兒科、手術室腫瘤科都會有頗多員工罷工，會影響預約手術、癌症手術和電療等。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最不希望要暫停服務，希望醫護幫手。又說大學醫學院院長和防疫專家都有提供方案給政府參考，希望給予時間考慮，並且不要互相指責。他希望罷工醫護停一停，想一想，否則醫療系統很快崩潰。他在另一個節目就說，防護裝備方面一直有落訂單，但是在關口卡住，來貨速度變慢，正是研究怎樣加快。本港一日之内多3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都没有外游记录。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他说，单靠旅游接触史不会找到轻微病征的病人，认为社区肯定已经有相当个案，政府需要应变，否则医疗体系有机会崩溃。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型肺炎病征和伤风咳嗽差不多，不容易分辨不明显个案，对医院普通病房感染防控是很大考验。梁子超又说，在大型传播的时候无法做到发现传染源和隔离接触者，只是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距离。如果買不到即棄口罩，使用棉質口罩，最低限度可以減低傳染源。對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說發內部指引，要求政府部門內如果有病做前線工作，或者是在人多密集地方才戴口罩， 梁志超话，大部分人仍然要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工，符合人多嘅定义，都需要使用口罩。日本当局证实，早前香港确诊男子曾经乘坐的邮轮“钻石公主号”有十个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涉事的邮轮停泊在横滨港口，现场附近有多架救护车和消防车停泊。厚生劳动省派出几十人登船，为船上大约3700人进行大规模检疫。邮轮上个月20号由横滨启程，曾经停靠鹿儿岛，25号抵达香港，之后驶往越南和台湾。上个星期六在冲绳那霸停靠的时候，日本当局已经派人检疫过一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53点，升177点，总成交金额47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8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7点，升30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8.6，升5.8；盈富基金27.05，升2毫；小米集团13.06，升5.2；阿里巴巴217.0，升3.8；美团点评100.9，冇升跌；石药集团19.2，升8.8；中国平安90.35，升9.5；友邦保險80.15，升9毫；建設銀行6.11，升3仙；中芯國際16.24，升7.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7，澳元0.674，加元1.329，新西蘭元0.648，人民幣7.002。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0点，升265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4.34美元，卖出155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路面情况啦，咁喺九龙啦，由于九龙湾嘅启祥道咧车多挤塞，咁影响到而家伟业街天桥啦，同埋龙翔道去翻启祥道咧就挤塞噶，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咁就系受九龙湾嘅启祥道车多影响啦。而家伟业街天桥同埋龙翔道啦，去翻启祥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就在卫理道。咁继续同你讲翻东铁消息啦。咁警方而家喺大埔墟咧就处理紧可疑物品啦，大埔墟站需要暂时关闭噶，大埔墟站咧就要暂时关闭，大学至太和站咧服务暂停，大学至太和站啦服务暂停。红磡至到大学站同埋太和至到上水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咁港铁咧都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行走大学至到粉岭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啦、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睇大戏，听粤曲，自五十年代起，一直系香港市民喜爱嘅消遣娱乐之一。 但到咗今时今日，粤剧迷嘅数目点解又变得越嚟越少呢？ 电视节目《漫游百科2019》。今个星期请来出生于梨园世家的张子凌博士分析香港粤剧流派发展与大众娱乐的关系。 星期六下午五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厨房的电箱成日跳掣，我想找相熟的电工检查。 不得，电力工程包括安装、改装和维修都要找注册电业承办商安排。完成后，注册电工会发出员工证明书，证明装置符合安全要求。 等我上 emsd.gov.hk 查下承办商名单先。 聘用注册电业承办商，电力工程有保障。 喂 ，B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系啊，佢呢位爸爸咧，佢真系啊好受欢迎嘅。点解啊？因为佢唱歌又会氹，佢又会唱歌氹个仔咧，又会同个仔一齐画画啦，又会讲故事俾佢听。唔知道曾小 B 系有冇同佢讲？有一日，爸爸爸爸，我咧好想要你陪我啊！今次我唔要妈咪啦，我要爸爸爸爸。有冇试过呢个情况出现呢？吓，我哋有请，系佢好中意翻屋企就同个仔玩啊，同个仔讲故事，同个仔唱歌嘅曾志豪。 系见你问到我先讲嘅啫。喺大仔嗰方面咧，我嘅受欢迎指数咧系属于天王巨星咁嘅级别嘅，系 OK 嘅。我琴晚仲同佢一齐瞓喺个厅度，因为点解咧？佢话要瞓嗰啲帐幕，咁你知即系扮嘢玩啊 OK 啦。不过一讲到个细仔，当我暗佢瞓觉嘅时候，我琴日经历咗一幕，阿妈喺度唱紧歌，我喺隔篱搭嘴，又只雀仔，佢未够两岁，佢识得讲我谂住都系试一次，可能系意外啫。我继续再嚟多次，又一只啊衰仔， 佢冇叮啫。如果唔系，佢都揿个叮嚟叮你。 咁只能够话好事嚟噶。咁细个佢就有鉴赏嘅能力啊！我会慢慢培养佢噶啦。 少你俾佢叮走啊！ 呢个咧可能有好多关于唔同抢口罩嘅新闻啊，可能你会好紧张，可能你会忧虑。我今日咧就收到有个朋友咧啱啱 send 俾我咧，佢个标题咁讲啊，佢话见到呢、这个信息，觉得香港人好有爱。佢话咧觉得香港一定唔会输嘅，咁我睇一睇啦。原来系网上面咧有一个Facebook 嘅一个古仔嚟嘅，我相信都系真人真事嚟嘅，因为咧嗰、那个 Facebook 嘅版主咧系话佢就自己亲眼目睹嘅。我觉得呢个古仔无论系真定系假都好咧。即系我觉得都好值得同大家讲一下，因为佢真系会令你喺呢一排咧心情好差嘅环境里边咧，我谂你真系会觉得人间有爱，充满咗阳光同埋温暖嘅。古仔唔系好长嘅啫，我喺度读俾大家听一下，那个古仔系咁样讲嘅。喺个巴士里边，有一个咧好似两母女嘅妇人咧就坐咗喺度，一个就婆婆，一个就中年妇女嚟嘅，佢哋两个都冇戴口罩。有个乘客咧忍唔住出声，佢话：喂，出门口要戴口罩个婆婆。咁个中年妇女咧就有少少唔好意思咁讲，就话：诶，唔好意思啊，我哋买唔到口罩啊。其他人就话：喂，你冇口罩唔好出街啦。个中年妇人咧就话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有少少事要去医院。哇，唔系嘛，医院？哇，即刻弹开咗。个中年妇女咧就继续就即刻澄清啦：诶，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妈妈咧佢有肾病。我哋去医院度洗肾咋？哦，咁周围啲人咧就好似即系舒下气。咁啊过咗阵就有人讲啦：，喂，你哋咁样零保护出入医院唔掂噶，高危。有人就话啦：，嘿，佢都话买唔到口罩啦，你估人哋想嘅咩？隔篱嗰个就话啦：，乜医院唔派嘅咩？嘿，边有噶，大佬而家医护都唔够。佢话咧巴士里边咧，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咁样。过咗阵咧。有一个粗眉大眼市井阿叔造型的大肚腩中年男人 就在随身的包包里面拎了一个用密实袋包装的口罩，然后很豪气地说了，嘿，我预多了一个一阵夜间替换的，我送给你。哇，中年妇女满面通红，跟着接了。另一个拿着送篮的师奶都拿着一个，喂，你阿妈有，你自己都要有的，如果不是一个感染了不行的。又有人八卦问了，喂，你阿妈一个礼拜要洗几多次肾的？中年妇女就说，哎，我要洗三次的。哇，那怎么够啊？喂，我想口罩要二月底才搞定的，那他怎么挨啊？都说了，家里如果有超过一个星期的口罩就要送一个给有需要的人的。于是乎一人拎一个出来，一人拎一个出来，一人拎一个出来。好快，中年妇女手上面已经有十几个口罩。中年妇女喊住口话：够啦，够啦，多谢大家，多谢大家。然后大家就话：嘿，客咩气啊？我用少个唔使死嘅。喂，你要用多啲，香港人守望相助。然后有人咧好大声，好大声咁讲咧：我话你知，香港人冇事冇干，利欲熏心，一有事，全世界最有义气。所以我话你知，香港一定唔会死。然后隔篱个阿叔就话啦：冇错，香港唔会死嘅，我哋大家都唔准笃死。呢一个就系网上面佢转载呢一个翻工途中见到所见所闻真实嘅故事。我相信呢个唔只系一个故事，我亦都希望佢唔系净系一个故事，应该系真实发生嘅。因为佢真系话俾你听，香港人互相帮助，危难当头，即系大陆好兴讲噶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喂，口惠而实不至嘅嘢咧，我哋听太多啦，我哋亦都唔会再求上位嘅官员啦。你唔发觉嘅咩？真系有事就官员出嚟领功，冇事嘅时候咧。是咩人呢？佢就匿埋咗，咪冇事出嚟领工，有事佢就匿埋咗。当佢话俾你听，佢冇能力去为全球嗰啲口罩抢俾香港嘅时候，佢跟住冇嘢做噶咯。佢真系唔会理下你有几多呢啲即系弱势社群系需要噶。靠嘅咩咧？咪都系我哋民间互相去到自救咯。所以咧，我希望将呢一个喺网上听到嘅呢一个故事咧，传扬开去。你当系假嘅，你话我唔信，唔紧要。咁不如你努力啲。我哋一齐努力啲，系大家一齐努力啲，我哋令到呢一个故事系变成真人真事，咁咪好咯。风头火势，唉，其实佢都阴功啊！呢、這个时势，佢咁温声细气，见到咁多好嬲嘅新闻咧，佢都唔能够用佢一如既往嗰种霸气去宣泄开嚟。啊，桂花田，唔好再打牌啦！忍一忍啦、啊，你应该系将你嗰啲中气咧攞晒碰啊、食啊、抢啊、降啊嗰啲身上面，咁咪搞成咁咯。休息，温柔再温柔，我哋有请桂花田。 系嘅，我妈都成日话啦，你把声咁样，你唔好就喺度闹电视啦，咁样对唔住阿妈。 电视系无辜嘅，你闹个遥控啊，不如。 佢你悭翻啲气。佢你沙声都闹人，我话对唔住，睇咗电视真系睇咗电视新闻咧，真系冇人不闹嘅，唔好意思。所以咧，我其实有发烧，所以就系不停咁样闹嘅时候，冇未好耐都未好咯。嗱，武汉疫情严重啊，咁啊社会亦都好多咧确诊嘅个案啦，咁啊公共服务暂停，咁私人公司咧员工又可以 home office 嘅，至于学校啦，学校就停课去到三月二号，好多嘢咧都好似 hold 住咗咁啊，但系各位今届嘅应届考会考唔系考 DSE 嘅同学仔，中六同学啊，有啲申请咧系冇因为疫情而延迟嘅，所以咧大家唔好因为咧唔使翻。翻学而冇留意所有嘅申请日期嗰个日程啊，因为咧错过咗咧系冇得补翻嘅。啊，你亦都冇话，哎呀，我唔知啊，冇啊，呢啲唔系一个藉口，亦都唔系一个原因。所以你就算喺屋企，你唔使翻学，但系你都要留意住你嘅电邮啦，留意住学校所有通告啦，留意住老师或者即系班里面咧嘅同学互相嘅一啲叫做信息啊。因为咧，譬如咁讲啊，职业训练局咁佢属下嘅全日 制的学士学位、高级文凭、基础课程文凭、等等等等的截止日期呢，是会在今个月底会网上截止啦，咁啊六月中通知嘅等等嘅嘢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啊仲有其他嗰啲大学联招啦，亦都会透过咧网上面平台去递交一啲成绩报告啊，学校评核报告啊，即系所谓嘅 mock 啊咁样啦。咁啊都会咧因即系大学联招咧，因为近日疫情嘅关系咧系删到去星期六嘅，咁啊但系都要留意住啦，喺3月18号之前咧都要透过呢个系统要搞啦吓。咁啊另外咧海外咧升学嘅方面啦，譬如台湾大学台湾有大专院校咧免试，即系唔使面试招生香港嘅学生啦，联合分发阶段啦，咁但系下个礼拜一开始接受网上申请啦。咁啊大陆个120几间嘅大学亦都喺下个月下个月1号开始接受网上申请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啲日期，因为错过咗就系错过咗啦。咁至于咧，今届学生咧，其实咧真系好多个不明朗啊，因为明明好多学校咧都已经系2月会系 last day 嘅，即系中六学生，咁但系咧 last day 之后咧，学校都会帮同学仔咧进行呢个补课嘅，咁学校都好尽责，因为希望啦可以帮到同学嘅，但系因为学校咧方便停课，咁所以咧令到咧好多 last day 嘅同学咧，其实即系正如好似我个仔咁啦，就系未收到究竟开咗学三月之后，究竟佢哋使唔使翻学咧？咁啊，究竟系点咧？咁嗱，陆陆续续咧，知道老师咧都好马不停蹄咧，咁帮学校嘅学生做紧好多事情。咁所以各位同学仔咧，你哋都真系要留意住，譬如如果你喺情绪上面，或者系好多不知名嘅，即系唔知道跟住点啊，又好担心你嘅卷，因为连对卷啊，翻学校对翻个卷，因为有好多咧都考咗模咧，但系冇得。翻学完咗个新春假冇得翻学去对卷咧，佢哋都有担心嘅，因为对卷对佢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因为知道自己哦错喺边度，等我去应付公开试嘅时候，究竟可以点样去改善，或者啲边方面不足咧等等嘅，因为呢个系一个评分嚟，对于佢哋嚟讲咧，交呢个成绩报告去报考大学系好重要、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咁所以咧。学校其实已经加紧咗工作嘅老师，其实都做紧嘢嘅。不过都希望咧，尽快可以有一个确实嘅日子，好等啲同学仔俾个安心佢哋。因为咧，佢话近排因为疫情嘅影响咧，佢哋就话啦，好多学生咧有严重嘅忧虑啊、担心啦、情绪会影响到佢哋啦。因为唔知道自己考嗰个模考成点啦，有啲仲未考添，仲要去用翻之前喺学校嘅考试测验分咧嚟调整，因为可能当时他们还未发挥到自己，很担心那些成绩分影响报考大学。其实这个阶段这一年的这一届的中六学生都其实都几受社会的事情几受打击的，几受影响的。都希望各位同学仔，当你发现自己有什么情绪上面的波动，或者很多担心很多忧虑的话，不妨你向学校或者向同学仔讲下，或者找下老师寻求一些方法去即令到自己看看什么可以帮到手，不要自己屈埋，是啦，因为很多事情自己可能未必控制得到的。咁希望大家各位同学仔吓，不论今年今届中六学生啦，或者其他学生同学仔都好啦。当你在情绪上面有啲咩唔妥嘅，你都系要同老师去讲下，或者睇下佢哋点样去帮到你，唔好自己收埋啊！系啊，事情总会过嘅。咁但系咧，所有资料咧，记得留意翻学校嘅网站、老师嘅WhatsApp 联络等嘅资讯，记住唔好错过任何一个时刻啊！ 亦都冇错过我哋嘅特别交通消息啦吓。警方现时喺大埔墟站处理可疑物品，大埔墟站需要暂时关闭。大学至到太和站的服务是暂停的，红磡至到大学站和太和至到上水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学至到粉岭站，这个就是我们的特别交通消息，随时留意住我们的新闻报道。 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 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又有特别交通消息啦，大埔墟站嘅事件已经处理好啦，大埔墟站嘅事件已经处理好啦，东铁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东铁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重复一次，大埔墟站事件已经处理好，东铁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 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剛才在風流火勢講的那個就好人好事啦，即係都係嗰句，你當佢真係好假又好咧，都係好人好事啦。咁但係琴日又有另一個咧，都係難分真假，但係咧有一啲報章即係或者嗰啲傳媒咧就將佢轉載咗咧，你就會覺得哇，如果真嘅話咧，會唔會太邪惡啊？ 咩啊？ 咪就係阿婆買完口罩之後俾人搶咯。 哦， 係 啊。 係啊，嗱，之前就淨係網傳啦，咁但我哋都話喂呢啲都係唔知真定假啦。咁琴日就直情有一啲網上嘅媒體咧就即係將佢轉述咗。咁其實咧都冇 fact check 過㗎，只不過就多咗人哋轉載，係啦。咁但如果我哋即係同頭先個故仔一樣，當聽一下，會唔會真嘅呢？如果真嘅好恐怖嘅喎， 如果真就真係恐怖了。 係啊，佢嗰個情節就話個阿婆就因為終於樓下個嗰啲店鋪有得賣口罩，佢就輪到一盒，咁就呢個阿婆咧就攞住口罩，一手攞口罩，一手攞銀包，翻屋企途中咧俾人攔途截劫，佢話銀包唔攞就攞口罩。 你话系诶，人哋作个古仔系而家诶反映现况啊，系定系点啊？定系真实咧？嗱，真系未有 fact check。 系啦，因为讲紧话佢冇报警，系啦，咁所以咧冇人可以即系好权威咁话，喂，如果有记录噶嘛，你报咗警咁样， 系啊， 咁但系你又知呢个时势唔报警啊，正常啊。 哦，都系啊，认真啊。喂，哦，即系琴日咧都因为屋企人都即系都。急因为剩翻嘅口罩真系唔系多，因为即系而家有，但系唔去，即系你会用下用下会冇噶嘛，咁都要添货啦。咁 即系唔系张家辉嗰句，你而家冇，将来会有。而家调翻转，而家有你将来会冇， 未必有，系啦，唔系冇嘅，未必有咁样。我都相信咧，即系啲货会越嚟越翻嘅，即系翻得多嚟嘅。咁但系问题系咧，问题系咁啊，有屋企人咧就 send 咗信息，喂，边度又有啦？咁样大家试下去啦。咁譬如有啲咧机构咧系会俾65岁以上嘅长者，就系免费俾佢哋嘅。 OK， 好啊，呢啲 咁当然啦，系啦，就去啦。咁就我同屋企人讲咗啦，咁跟住佢话系咪有噶咁样。即系担心嘅，因为咧就惊有啲人诶乱唔打唔撞话我冇都想嚟啊咁，但系呢个机构真系写住65岁以上啦，可以排队去攞筹啦，咁跟住咧。有啲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出唔到街嘅，或者係你大肚嘅，或者你長期病患者嘅，有啲機構咧係可以俾你打電話去嗰度咧，跟住咧就會免費幫你攞咗籌，跟住你自己揾屋企人嚟就得噶啦咁樣。但係當然有證明文件啦咁。咁其中有一個咧，琴晚又話喺九龍灣有個工廠打。 係啊係啊係啊！ 哇！我收到之後，哇好喎，啲時間有兩日派喎。 呢個真㗎，因為新聞都報，唔係嘛假㗎。 唔系呢个真 嘅，我吓我哋头先你个样突然间停一停咧，我以为咁都假，冇理由噶。 唔系假，唔系假，但系咧我就又同屋企人，因为我哋翻工排咗啦嘛，系咪先？因为佢11点就嗱地紧，仲有几十秒就开始派啊嘛。 系啊。 咁啊谂住话即系阿妈你得闲啊，你去排下啦咁样，跟住咧 佢唔信， 唔系唔信啊，系琴晚影我朋友咧 send 条片俾我睇咧，佢话咧条队。已经唔知道打咗几多个蛇饼喺度噶啦！ 我哋唞一唞啊，十一点翻嚟。如果你排紧队嘅，不妨一面书话俾我哋听，几咁紧迫啊！ 内瑞拉临时总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0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6,03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6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9点，升2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6.6，升3.6；阿里巴巴217元，升3.8；小米集团12.96，升4.2。盈富基金26.95，升1毫；美团点评100.7，系跌2毫；中国平安90.15，升7.5；石药集团18.98，升6.4；友邦保险79.85，升6毫；建设银行6.11，升3仙；中芯国际16.26，升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13，瑞士法郎8.011，澳元5.233，加元5.844，新西兰元5.035，欧元8.5724。每百日元对港元7.0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67。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0点，升265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5.61美元，卖出1,5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由于九龙湾的启祥道车多挤塞啊，咁影响到而家伟业街天桥啦，同埋龙翔道去翻启祥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另外九龙湾嘅林兴街啦、宏照道、宏开道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咁再提多你一次啊，大埔墟站嘅事件咧已经处理好啦，咁东铁线服务陆续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啦，同埋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就嚟截止报名啦！老师仲话同我练习讲故事，学校又未翻学，点算好啊？ 唔使惊，为咗俾大家有充分时间准备同埋报名，截止报名日期已经顺延至到3月31号。 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跟进住比赛嘅消息啦！ 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嘅 Facebook 都得噶。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再提你啦，阿黄耀祖咧，因为咧佢就有啲即系煎炒煮炸炆炖焗，肚屙食糊好满足，所以咧就唔知佢点解就病咗少少。我哋祝福佢，祝福 佢。拉肚子，咁所以休息一天嘅。 系啦，嗱咁啊，而家咧就出边气温18度啦。 都同你上次話我去排口罩一樣，佢咪走咗去嗰度排口罩。 我本來就諗住話咧，嗱，而家氣温18度啦，其實正路係凍嘅，仲要有一兩陣微雨，我唔知係咪區區都有啦。正路條街唔應該咁多人咁啊，凍緊啊嘛。 啱啦。 但你望下九龍灣嗰度改名啦，嗰度唔係九龍灣，嗰條人龍灣。 真係啊。 係啊，又或者有九條人龍灣出咗嚟喎，因為做咩事 咧？話説咧，琴日咧即係已經喺好多嘅社交媒體咧都會講緊啦，九龍灣有一個工業大廈咧。嘅一间公司啦，咁佢哋咧真系好，咁咧就点啊？即其实唔系好好嘅，咁佢哋咧就话 好有办法， 好有办法系啦，就办法总比困难多，佢就谂到办法喺杜拜采购咗12000个口盒啊盒啊吓，讲盒啊，12000盒口罩翻嚟，咁都佢都要卖嘅，唔系话免费派俾大家嘅，每一盒咧就50个咁样，咁就 1200万盒啊， 12000盒，12000盒咯，系咪？ 12000盒咯， 系系系，唔系个添啊， 冇错。 咁盒啦，咁样，跟住咧就分别喺呢两日，今日同听日去发售嘅，咁啊俾市民去买。咁啊，琴日咧已经好多即系媒体咧已经话啦，喂，嗰度有得卖啦，大家唔使担心啦，仲好多添咁。咁跟住咧就引嚟话就话今日咧， 佢都有600万个噶。 哎呀，即系话 系啊，12000盒每个有50个啊嘛，唔系每盒50个啊嘛，嗰度有成600万个噶，过18000万啊，唔系，sorry， 60万，我数错咗，sorry， 60万。 咁咧，所以咧就系话啦，大家就唔使担心啦，都几大量噶咁样。 系 咁咧就话今朝11点开始咧就派筹。 系啦，佢分两日嘅，一日就2000几，一日3000几，总之个筹额啦系。 筹 结果结果点啊？ 琴日一定好早人嚟啦。 琴日已经咧黄昏六点零钟，我唔知系咪仲可能再早啲啊？即系排头位嗰啲咧。因为我琴日朋友咧 send 咗条片俾我咧，八点几嘅时候，八点几啫，嗰条人龙咧真系已经打咗几个蛇饼。佢话嗰度断股咧已经有几百人啦，咁样。咁去到咧啊，今日雨头仲话咧，去到琴日凌晨啊点几钟，佢话已经过千人啦，咁样即系过千人排队。即系有时咧有我同一同我同。朋友咧 WhatsApp 去翻去咧，就讲点解我哋今时今日为咗一个口罩可以失眠啦，情绪唔稳定啦，跟住咧系挨通宵啦，唔瞓唔到觉，挨通宵唔翻工啦，为的事都系一个口罩咁样，真系好无奈噶。哇，见到嗱，而家咧我哋睇紧个 live 咧，见到嗰条人龙咧就 冇打咗几多圈噶。 上班公司咧已经话同警方，因为有警方喺度讲啦吓，希望警方就同大家呼吁唔好再排啦，因为已经好多好多。好多人啦， 系咁，而且我哋而家望到咧，系啊，失败九龙湾啦，头先大家喺个画面度咧，见佢似系去到唔知咩灵坛天地嗰度噶啦，即系喺度兜嚟兜去， 兜咗好多大个圈噶啦， 系啊， 九龙湾都唔系好大啊嘛，即系佢翘嚟翘去， 翘嚟翘去咯。咁我见到呢个情况，头先我都觉得好唏嘘咯，因为咧又系口罩。咁又係咧一條人鏈咧點樣出嚟咧？做咗幾個月咧，就係啲人出嚟排人鏈咧，就表達自己一啲訴求。係啦，戴口罩排人鏈就表達自己一啲嘅訴求。 上多係啦，早幾個月就係大家手拖手，而家唔拖得手啦。係 啦，咁而家咧佢哋都係出嚟排人鏈，都係要有訴求嘅，就要有個口罩。 喂，我想問啦，嗱。昨天我哋睇政府嗰个发布会系咪啊？ 系啊。 我哋嘅阿林太就话啦，我哋唔系好成功， 系 啦，就好轻轻咁，但个佢唔系好成功， 系 地就搵唔到口罩俾大家市民可以免费派发。 咁然后佢就同大家讲，昨天嗰个政策啦，最好就戴咗都要除啦，啲官员系啊，但系佢自己好搞笑噶，喺个记者会前面就戴咗， 系啦， 入到嚟就除， 系啦，开记者会面对镜头就除咗， 系啦， 咁嗰个口罩点处理咧？ 冇错啦， 系 啦， 咁样， 咁我哋就应该要提醒翻佢咧，如果真系悭嗰啲口罩咧，系唔会。有戴嘅一刻嘅，系啊，又唔会有除有戴嘅，即系你系要唔用嘅话咧，就唔好用。 仲要讲紧你戴咗，我都叫佢除，咁戴咗用咗啦嘛，除咗咪嗰个口罩咁点算？ 悭嚟做咩啊？即系我怀疑系咪林太咧？原来佢唔知道咧。 哦，咁样就哦，以为戴上去冇用到几多时间分钟，就等于 OK 可以再用啦。 一系就佢嘅概念咧，以为好似嗰啲食物跌落地嗰个原理咧，咪五秒啊嘛，话跌落地五秒之内咧，你即刻执翻系干净嘅。佢系咪以为口罩咧，如果戴上去咧，唔超过几多时间咧？就当冇开过嘅，当冇用过嘅， 俾你其他下属用嘅。 系啦，喺嗰啲茶楼点心摆错你隔篱，如果唔够两秒，你都攞翻走啦。嗱，系咪第一佢系咁谂啦？ 可能有呢个概念，唔知啊。 一系第二咧，佢系咪误会咗咧？佢以为口罩咧系有嗰啲叫做使用次数噶。 哦，系啊。 即系佢系咪以为咧有 即系佢冇睇到一次性口罩冇呢个字嘅？ 唔系，佢可能以为咧一个口罩几时会失效咧？就系、是、譬如话你连续戴咗五次，又或者咧你戴咗五个钟头，即系如果你戴咗五个钟你就失效噶啦。咁咪你悭啲啊嘛， 戴一阵啫嘛，我即系 OK 啦，我咪可以慢慢俾其他人用咯。 系啦，即系我 好紧密接触噶，其实。 哎呀，其实冇可能会咁样咧。 其实常识啲嘢咧，就真系唔识嘅可以去请教噶， 唔系佢 可以不耻下问啊嘛。 次次都唔识买。 即系我哋有四字词语不耻下问噶，系咪先？ 系咯。 咁系咯，有冇咁做到咧？仲有其他唔单止呢间即系九龙湾嘅公司啦，国际公司啦，咁有其他嗰啲香港嗰啲门市好多门市， 冇错， 人哋都可以搜购到大量嘅口罩翻。都是要卖俾市民嘅，咁问题点解我哋香港政府 我完全 系冇咁嘅能力咧？ 系啊，真系 点解咁唔成功咧？ 系啊，我哋系 点解系唯独是呢一方面就话先可以惯低话我唔成功咧？我真系唔系好明 白。同埋琴日 喂，有冇人帮手啊？其实有冇团队去帮手搜罗下世界各地边度有搜？人哋澳门都去问， 问到葡国攞 啱啊，因为佢哋殖民地嚟噶嘛。 佢又唔系唔使钱嘅，买到咁啫。咁我哋系咪可以问英国买啊？ 哦， 系咪啊？可以唔得噶？ 唔 可以咯，呢个时候唔准嘅。 咁咪就系咧， 宁愿唔戴口罩。 咁点解人哋又问葡国嘅？ 佢买啫，佢冇问佢攞。 哦， 买啫嘛，边度有？梗系全部都要俾钱啦。 我哋香港政府有钱啊！ 我哋大把钱噶噃，我哋究竟点解？嗱，真系唔明嘅，唔系话我哋喺度咧， 唔系揶揄，唔系嘲讽啊！ 即系唔系话你去搵口罩啊咁易？喂！而家 我哋自己都揾自己的方法去買口罩。 而家唔係，我就唔明點解人哋又買到，仲記唔記得琴日我講嗰單新聞咧？咪話有一啲大陸嘅廠商啊，或者嗰啲代購咧，佢直情走到韓國京畿道，嗰個口罩嘅 接人哋嗰間廠 啊嘛。嗱，你唔好理， 我要攞幾百萬嚟去買口罩。 嗱，你唔好理佢道唔道德先，我當佢大家各為其主啦。 即係佢普通一個大陸嘅代購或者一個做生意嘅， 佢都博到咁準， 佢都揾到源頭喎、啊。咁、嗯、我哋其實譬如我哋住韓國嗰度，係咪都有啲外經貿辦嘅同事啊，或者有啲相關嘅官員？嗯、即係我哋如果都用翻相同嘅力度，我哋去到人哋個工廠門口嗰度。你俾我买啦，即系冇理由买唔到啊嘛！ 因为政府惯咗开源节流呢四个字咧， 佢话明不惜工本嘅，佢话资源从来唔系我哋考虑嘅项目嚟。 但 系 佢嘅做法就系话，喂悭得一个得一个，喂老友你唔好立乱用、啊。 定系因为佢哋而家个佢哋而家采购方法咪都系咁噶？DIO send email， 價低者單 係啦。你哋嗰度有冇口罩、哦、報價俾我？ 哦，係啊，報價，價低者單。 定係都係填 request 咧，又唔一定價低者單嘅。即係究竟有幾積極咧？喂，因為對比好大啊。係 咪因為真 的？你睇呢度嗱，你望下九龍灣呢度，你話俾人聽，應該係邊一個人嚟負責可以供應到成12000盒，總共有 60萬個口罩。 喂，60萬個，同埋咧，我一定要翻舊帳。1月30日，张建宗出嚟见记者嘅时候，佢就话：本港口罩存货有800万个，未来会供应多2400万个，总数会有3200万个流入市面，叫大家唔使担心。 咪先流入市面，咪即系话系咪就系嗰啲铺头可以攞到啲货啊？ 冇啦，唔系嗱，都冇咁多，咁又唔够、 啊。 你话800万噶嘛？而家呢度都系得嗰60万啫嘛。 哦，系。 但系转头啊嘛，琴日林郑开记者会，前日开，佢已经话我哋采购失败啊嘛。 嗯。 咁我想问一下，喂，一个一哥，一个一姐，一个二哥、啊。 嗯。 佢明明话本港存货800万个，去咗边啊？ 哦，沟通沟通。 我好大嚿数啊！你试下工人姐姐同你讲话，阿妈屋企咧仲有8樽生油，我哋咧听日就有24支到噶啦。点知听日你话唔啱，我哋冇得炒餸啊？点解？ 冇 油 啊！ 咁你话嗰8支去咗边啊？去咗边啊？ 系我幻想出嚟。 你幻想唔系即系唔系嗱？ 我 哋担心唔系我哋担心啊？会唔会有贼偷咗我哋政府货仓里边啲货啊？ 真系唔知 去咗边嗰啲口罩啊？ 因为咧真系有好多咧，即系我哋香港嘅一啲机构啦。一啲鋪頭啦，佢哋都分別有好多，而家都陸陸續續有啲有啲貨走出嚟啦。當然人龍都邊條人龍，你見到都係大家買口罩啦、酒精搓手液啦、濕紙巾啦等等嘅。咁點解可以去到有呢啲嘅時候，政府係冇得免費派？ 咪咯，咁啊，所以琴日大家一路睇記者會咧，就再望埋何一成咧，澳門嗰度記者會咧，就都無限感慨同埋唏噓嘅。特別係聽到何一成講咗， 澳門人少啲嘅，香港咁多人係咪先？ 梗係啦，梗係啦，佢仲講咗句啊， 食得壓曬先好嗌啊嘛。 係啊。佢話咧喺而家呢個困難嘅地方咧，佢話如果咧國家自己都唔夠口罩，如果我哋仲問國家伸出援手咧，就唔係一件很好的事。 哦， 咁咧就啊，真係啊，聽只歌算啦。 哎，好啊，好啊。 哎，我網上面都見到有啲人話而家好想聽呢只歌。係 啊， 係 啊， 哎、 我聽兩次真係中曬。 唔係，因為歌神許冠傑咧，的確係好多市井我哋心聲啊。 败家仔，细蚊仔、臭飞仔、招积仔、靓仔、渣仔，乱咁出刀仔。问你点敢乱生仔？边个系天才？边个系白痴？白懵定蠢才？与白痴，呢个世界上有冤鬼，有蛙鬼，有奸鬼，赌鬼，盏鬼，仲有咸湿鬼，有衰鬼，有烟鬼，摄青鬼，生鬼，撞鬼，撞着个无失鬼，醉酒鬼，吊香鬼，走死鬼，假鬼，真鬼，乱禁鬼，打鬼。与白痴。 呢个世界上有坚野有流野有精野我野渣野仲有大王野有衰野有好野有笋野贵野贱野最就叫做奶野醒慧野林爽野正斗野靓野结野最爽就捞粗野却是认真不少野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呼吁电话1872388啊唔系1872啊今日咩嚟噶？我忘记咗添。我哋嚟多次，系呼吁我哋咧，呼吁网上留言，网上留言嚟过嚟过。 留言啲乜嘢咧？系啦，因为近排咧嗰啲排队咧实在太多啦，多到咧我谂从来都冇去参与过排队嗰啲朋友，佢哋都不即系好无奈地都要参与一齐去排队，有队佢就排啦。咁我就今日想讲下我们啲咧就系话啊，过往你哋为咗啲咩事去排过队咧？ 系。 又记唔记得有啲咩事系令到哇一大阵人走去排队咧？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其实都有啲回忆嚟噶，其实都系事件簿嚟嘅。 系啊，咁啊，即系可能衣食住行咧都曾经令你排过队嘅，咁都欢迎你可以打嚟。 例如有啲疯狂嘅，即系话哎呀啱啱新鲜嚟到嘅，咁啊即系啲新嘢，大家嚟第一时间要试嘅，都要排队去试咯。 系啊， 系啊。 喂，同埋我觉得 限量版又去试啊，嗰啲咁去买啊咁。 我觉得我哋都不妨咧，可以咧顺便开放埋咧。如果你而家真系喺九龙湾度或者呢几日你排过队咧，卖口罩或者卖手嗰啲酒精搓手液咧， 可唔可以讲下排队嘅情况？ 系啦，你都可以喺我们的嘅时段里边咧，因为呢个就系我们2020年咧最即系经典嘅一种排队啦。 如果系排紧队嗰啲咧，即系 可以打嚟噶， 即系为咗口罩、酒精搓手液嗰啲去排队，可以打话嚟。 可以打电话嚟。 但系如果你讲话想歪翻底以前排嗰啲咩队咧，就喺网上留言。 冇错冇错，系啦，因为我咪话咯， 系 啦。如果你想回顾过往嘅咧，你欢迎网上留言啦。但系如果你想回顾2020年。连你抢呢啲口罩嘅排队情况咧，可能早几日你排过都冇 OK 噶。 先得嚟2月5日要回顾2020年排队嘅状况。 系啦，而家好恐怖噶。喂，再回首已是百年新，唔系 ，sorry， 系百年龙啊。嗰条龙咁长啊，点解？ 百年龙队系嘛？ 系啊，真系啊，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嘅1872388啦，或者网上留言。 系讲下你哋咧，即系近排啊喺各大地方去排队个，即系买口罩买嗰啲情况，究竟买唔买到啦？ 系 嗰啲人啊，前面后面嗰啲人。讲啲咩嘢啦？ 冇错， 情况系点啦？买咗翻嚟嗰啲口罩点啦？ 系， 同你分享下。 好啦，嗱，咁啊，我哋当讲少少轻松嘅嘢啦。不过我都同呢啲即系疫情都有关嘅。咁啊，话说而家咧，因为 疫情咯， 疫情噶唔系噶，真系因为疫情关系咧，大家就鼓励咧，我哋要多啲洗手啦，用无论你有喺街度就用酒精搓手液啦，但最好咧都系去用翻碱 啦，喺厕所洗手。 系啦，嗱，但又衰，有啲人咧懒啊嘛，即系可能佢话得啦，攞水过一过得啦，唔使掂。翻簡有啲仲係懶嘅， 真係有陣時男仔，我想話， 係啊， 啲男仔咧係唔有啲淨係做洗手指添，係 洗手指就算啦。 我想洗手指，點解你洗手指㗎？ 不過而家就大家鏡石咗好多啦，因為我用自己做例子，我本來就最瀨啡嘅，我而家去廁所我都洗到，哇！真係咧。我學埋衛生署教咧，攞手指甲咧，五隻手指喺個手掌心度搓呢一隻咧，呢個係搓手指縫噶嘛。 係 咁但係有啲人始終都係唔中意。 我真估你唔到喎，曾志豪。 唉，冇辦法啦。 我冇諗過你可以洗心革面喎。 唔係洗心革面，係洗手革面。 洗手革命啊！而家 洗手革命， 洗手革命。 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啲人咧中意會即係捽翻簡咧？ 你可以吸引到啲人，唔係淨係用水洗手， 係啦， 係可以吸引到你嚟攋，你嚟落摸我啦，你嚟唔係摸，你嚟用我， 你嚟用我啦， 你嚟用我啦， 咁咧就日本就原來咧，佢話佢哋發明咗咧。两种，因为点解我讲两种呢？一种阿田台之前见过嘅，咁我哋一阵间交俾你，同我哋报道下。有两种呢， 哇，造型好特別嘅番簡咧，真係 真係唔用佢唔得咧。 你唔用都唔安樂啊！不如你講嚟聽下，你見嗰款係點㗎？ 我嗰款咧就擺喺男廁用嘅。 唔係，我頭先啲款 係男女廁都得㗎。我覺得男廁唔會用， 女廁都唔會使用啦。如果咁嘅話， 唔係，可能女廁有啲吸引。 好，你講你嗰款先。 嗱，即係咁樣嘅，大家都知道日本係啲咩嘅，係啦，即係佢盛產咩啊？ 冇創意咯， 係啦， 創意無限咯。 啊 ，AV 又無限啦， 係咯，咩都佢唔一定 AV 嘅喎，呢個產品。 喂，咁仲唔 AV 啊？ 你講嚟聽下先啦。 嗱，佢咧就好耐，其實呢個咧女即即嗰、那個嗰、那個叫 嗰、那個番簡 番簡嗱，我哋記住唔係簡易，簡易就咁泵， 簡易就咁泵出嚟冇嘢。 唔係㗎，有啲簡易樽裝咧 都得嘅，我哋捉人嚟捉人嚟，唉、哎，真係創意無限嘅真係。 咁咧佢咧就做咗一個造型， 係咩造型？ 係啦，係啦，咁就都幾豐滿下嘅。 豐，我用番簡豐滿啲鋪啊， 豐滿嘅番 簡，豐滿啦。 係啦，咁咧就都幾象徵嘅。 係， 咁咧佢就真係咧， 即係上半部， 上半部 有冇著衫㗎？ 你话咧？ 我点知啫？ 咁就冇咯。 哦，冇着衫嘅，系 系啦。咁跟住咧，就即系嗰个造型咧，系哇！我心谂使唔使啊？ 即系好似想人体构造。 系啦，你净系眯埋眼，你都知佢系咩嚟噶啦。咁样 哇，咁开心 啊！系啊，佢就摆喺度咯。佢话啊，各位大家可以咧，即系唔知咩节日咧，可以送上一啲礼物咧。 哦，因为佢有个唔知三月咧，佢当系嗰个叫做心口节嚟噶。 哦， 因为佢咁啱咧，佢话佢哋日文咧。讲个心口嘅日文发音咧，同唔知三月嗰个有一个日子咧一样噶，佢就当咗嗰个系一个节日咧，系好即系好无聊 嘅。啊，即系咁啦，系啦，唔系佢即系佢为咗系啦，整完整啦，咁咧就整一个好丰满嘅心口喺度咧，就系用一个番简咯。咁你跟住你每次用，你咪要啊， 一定要搓佢咯， 要掂佢，捽佢咁 样。咁一定干净、啊，系咪先？ 系啦，你希望可以攞到多啲简。 但我想问下佢立唔立体噶？ 当然立体啦， 唔系佢冇喺立体之上 再立体 埋嘅， 有全套服务嘅， 即系佢系有重点嘅， 佢系 咁样真系 有买 两个俾我， 色嘅， 即系唔系因为番简系咁 样度啦，总之就系咁啦。 好啦，到我嗰个啦，我嗰个咧，我今日见到咧，你话男厕定女厕用我唔知啊， 我觉得佢就 系咧四个字 系。 一柱擎天 就 系讲完 系 啦，咁但系佢话咧，佢个造型咧方便嘅地方系咩咧？佢声称啊，佢话你可以直情咧吸喺个星盘度用嘅， 吸喺个星盘， 因为佢一柱擎天啊嘛，咁咧佢个底座咧，佢个底座系有个吸盘嘅，咁佢话咧，你平时你摆喺个洗手盘隔篱打直又得， 系啦， 佢话如果你唔想摆喺洗手盘上面，佢话你摆喺星盘左右吸住都得， 黐线， 因为佢话佢最方便嘅地方咧，佢就话喂，咁啊你就一手把握。机会然后一手咧就洗手， 即系好似个手把咁，但系就一只手个 size 咁样， 系啦，即系佢好似揸电单车咧个长柄咁样咧， 系 啦，咁佢就即刻俾人哋示范咗话，哇，真系洗得好干净啊，个个都洗， 系，唔系，同埋攞即系唔系啊，好配合只手。 即系你咩叫苦中作乐咧？ 系我都系咁话。 系啦，咪点解你话点解叫苦中作乐？而家你洗手你 系 抱住惊嘅心态噶嘛？ 但系如果你都唔想掂佢， 系啦。但系如果你有一个丰满嘅番简，同埋有一个气宇轩昂嘅另一个番简， 系啦。 你洗起上嚟啊？ 你净系觉得啊，哇！ 勤洗手啊！ 我真系好想入去成日洗手。 我即刻唔使佢呼吁，我都会洗手洗手。 点买？ 价钱唔好讲啦，健康无价因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大埔墟站的路轨旁边，早上8:00发现可疑物品，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到场调查。港铁话事件已经处理好，大埔墟站已经解封，东铁线服务已经陆续回复正常。爭取全面封關的醫管局員工陣線第三日發起罷工，工會早上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同領導抗疫工作的特首林鄭月娥會面。工會主席余慧明說，林鄭月娥早前提到不應該以激烈行動爭取訴求，應該同政府商量，但是林鄭月娥多次拒絕同工會會面。他希望林鄭月娥回心轉意，回應全面封關的訴求。 工会就会立即呼吁医护人员返回岗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曾经接载确诊病人的邮轮世界梦号今早抵达本港，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港口卫生科的职员登船为乘客和船员做卫生检疫工作。世界梦号隶属星梦邮轮，公司说世界梦号今个月2号由本港出发，船上有1800名的旅客，其中1600人，即是近九成是香港人。公司的通告说，前日收到中国部门通知，三名曾经参加上个月19号至24号越南航程的内地旅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世界梦号所有旅客昨日不能够在台湾高雄港落船，提早今朝早返港，同时取消原定今日从香港出发的前往日本冲绳那霸的行程。星梦邮轮将会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退款和安排接驳巴士，由启德邮轮码头前往九龙湾地铁站和南田地铁站。日本当局证实，早前香港确诊男子曾经乘坐的邮轮钻石公主号有10个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涉事的邮轮停泊在横滨港口，现场附近有多架救护车和消防车停泊，厚生劳动省派出几十人登船，为船上大约3700人进行大规模检疫。邮轮上个月20号由横滨启程，曾经停靠鹿儿岛，25号抵达香港，之后驶往越南和台湾。上个星期六在冲绳那霸停靠的时候，日本当局已经派人检疫过一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3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69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8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5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3.6系升6毫，阿里巴巴216.4升3.2，盈富基金26.9升5仙，小米集团12.98升4.4，美团点评100.5跌5毫。中国平安89.8升4毫，石药集团19.06升7.2，友邦保险79.55升3毫，建设银行6.12升4仙，中芯国际16.18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45，瑞士法郎0.97，欧元0.674，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8，人民币7.004，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58点，升273点。港金现价报144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21美元，卖出155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通便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伟业街天桥去返启祥道啦，咁而家交通就回复返正常㗎。咁但係九龙湾嘅林兴街啦、宏开道一带呢都係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噶。咁跟住提翻你啦，荔枝角嘅长茂街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九龙啦，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啦，同埋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好危险，除咗违法之外，仲会危害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三日我们的啊，我哋今日咧就讲话我们的排队事件簿。咁我哋再呼吁电话咧18723888。如果咧你系诶呢几呢排啊，又或者你而家就系正正喺九龙湾度排紧队嘅嗰啲朋友咧，就欢迎你可以打嚟讲下咧。你 而家你排队嘅情况系点啊？ 系啊，你哋呢几排咧去过咩地方度排队啦？排咗几耐啦？战绩如何啦？辛唔辛苦啊？各样情况啊，即系你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嘅。 其实认真咧，都即系因为咧，而家好多都翻紧工啦，即系有人翻工啦，但系如果真系排唔到队咧，即系好多见到咧都系啲老人家走咗出嚟排队。 系啊， 咁老人家咧，其实咧佢真系心血少嘅，佢哋咧即系少少嘢咧，吓乜唔够啊？即系可能再睇埋啲新闻咧，佢哋就好担心，好担心。佢唔系担心自己，佢担心屋企啲仔女啊、孙啊冇口罩啊、冇酒精。初时佢哋个个拱晒出嚟，咁又话唔好出街咁多，但系就要走出嚟排队。咁你话呢啲咩情况嚟啊？呢而家系乜嘢嘅社会情况咧？真系 嗱，如果你系有关呢啲买房嘅用品嘅排队咧，欢迎你打嚟讲下啦。你话唔系，我想咧回顾一下咧以前啊，可能哇我仲记得噶皇马嚟香港，我要排队买飞嘅。咁你欢迎网上留言，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噶。系啦，咁啊，如果系即系喺呢段日子去出街排个队买口罩买成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嘅， 系啦。 咁啊，如果系以前嗰啲就可以同我哋网上留言啦。咁啊，早阵子我咪同你讲嗰对波鞋啊， 系系冇错冇错，系啊， 咪又聚咗几千人喺度不眠不休咁样喺度排队，就买限量版波鞋。 系 想当年有冇咁做过？ 系啦，波鞋我冇，因为我从来都系一个懒惰嘅球迷啦。我连嗰啲咩皇马嚟香港咧，我都系宁愿咧逼去酒吧度咧门口摄个位算啦。系啦，我就冇嘅。咁但系头先咧，我就即刻咧嗱，如果你话同我哋最近呢啲香港市面情况好似系咩咧？盲肠炎。头先我问阿田，你记唔记得咩事系盲肠炎啊？ 唔好讲啊，咩几多年啦？总之都系发 生咩事 啦？但系发生咩事咧？咁我就喺度讲啦，啊会 系咪沙士啊？ 第一时我就讲沙士唔系，沙士嗰时唔系，系醋嚟嘅， 系抢醋同板蓝根啫，板蓝根啫嘛嗰阵时。 咁跟住我话炎系咩事？ 盲肠炎记唔记得咧？ 好记得盲肠炎，但系真系唔记得咩疫情。我一系就感冒，嗰啲流感。 系啦，原来全部都唔系， 定系咩啊？ 原来盲肠炎咧，大家真系有 印象嘅话咧，呢个就是我们呢个第一击咧，中港澳当年三地一齐抢盐。同而家好似 係 2011年嘅時候， 做咩呀？我真係冇人 唔係我哋呢三個地方出事，而係我哋鄰近地區日本，因為嗰陣時咧就三一一大地震啊，咁佢哋咧咪話咧會有嗰啲叫做福島咧洩漏咗嗰啲即係核輻射啊嘛，咁、 啊、 就話咧有一個謠言咧就話啦。有啲食盐咧，会因为咧俾日本嘅核爆污染嘅嗰啲辐射鱼咧，就就会污染，所以咧令到大家咧就要即系盲抢，因为惊冇晒，呢个是其一啦。第二，点解咁多人要抢盐咧？你话你污染咗唔要都唔紧要啊？有啲人觉得虽然食盐都重要啫，但系煮餸 系啊系啊，都唔系要断几包米买噶嘛？ 点解要抢咧？原来嗰阵时流传系咩？ 是不是说盐可以防 辐 射？ 是的，因为他们说呢碘啊，因为其实那个很间接的，因为那时怕福岛的辐射会周围泄漏，然后呢大家当年就又说了，喂，听说碘呢是可以呢即是防辐射的，就不用怕会影响到人体，那些人就说了盐里面不是有碘咯，咁於是乎大家就搶到癲曬咁滯， 仲要分咧邊啲係邊啲鹽係有啲咩嘢功能啊？你千祈唔好買咗冇碘嗰啲啊嘛。係 啦，咁結果咧，當年咧即係為食衞局嘅副局長嘅梁卓偉咧，即係而家佢都用呢個專家線人嘅身份都同我哋講好多嘢啦。佢話咧，梁卓偉咧佢就話啦，當年佢就話啦，喂，其實香港咧啲一成半嘅鹽咧有加碘嘅啫，而且鹽嘅碘含量好少。佢話咧，你要食成五斤鹽咧，先等於一粒碘片。咁但係你咁食法咧，你個腎功能會差嘅。 係啊，真係唔好咁樣。 但係當年咧係冇人理嘅，同其實而家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因為咧就好多人咧就排隊啦。嗰陣時我睇翻，你睇翻新聞咧，直情係一包二包咧搶啊！啲譬如嗰陣時話喺大埔墟舊街市咧，啲鹽販咧做到冇停手咧，每人咧都係成斤成斤咁樣買翻去啦。 係啊，我諗唔知道大家去到今天食曬啲鹽未咧？ 係啊， 已經係九年前嘅事了。 係啦、啊，嗱，當年嚇、啊，當年新聞係點寫咧？屯門一間三連鋪嘅雜貨鋪咧，就話咧出現咗咧三條咧中環交錯有二百幾人搶鹽嘅人龍，呢個就是當年嘅盛況。 有啊，我哋樓下日式百貨公司嗰度咧，就係、是、哇咩事啊？做咩冇曬啲鹽 啊？ 真係個個瘋狂喺度搶購一空。係 啊，咁同埋當年咧，如果講翻三一一嗰陣時咧，即係其實講緊係九年前啫嘛，即係2011啊嘛。佢話嗰陣時咧，同而家好似係咩咧？豉油。白米成为了抢购的对象， 豉油和白米、啊、 超市和现在的货架一样是沦陷的， 都是抢购一空的。 是的，当年是怎样呢？内地抢什么呢？抢盐，没晒盐就抢什么呢？酱油、 嗯、 因为觉得酱油都是咸的还有碘、 啊、 紫菜和海带、 啊、紫菜是的，因为有碘嘛， 就连、周星驰那把尚方宝剑咸鱼啲人都照搶嘅，原來當年， 因為總之逢鹹嘅嘢都要啦。 係啊， 咁 Amy 使唔使掃 集？太誇張。咁而且嗱，而家我哋咪話口罩咧，由一蚊個或者兩蚊、三蚊個咧，升到30蚊啊嘛。係 啊， 當年鹽原來都係啊，由一包咧，講緊大陸咧就話個幾銀錢一包鹽咧，當年係曾經升到30蚊一包。 哇，真係犀利啊！ 講緊都係講九年前嘅事咋。 30蚊包鹽係其實貴啊，嗱，除非你話嗰啲咩海鹽啊等等嗰啲，而家就貴咗啲啫。但係想當年。九年前，三蚊包抢到、 啊， 哇！真系离晒谱啊，又系。 你谂下，嗱呢一个即系盛况空前，但系而家九年就重演， 系 咪先？好快就有啦。嗱、嗯，如果你咧，你印象中即系我哋排队咧抢得最劲系啲咩事件啊？ 嗱，认真地都系讲紧嗰个画面，就系买楼。 我买楼， 想当年咧，话有啲屋苑咧，真系抢个丑啊！应该都系大概嗰个年，可能2010年到，因为印象屋企人咧，都系因为咁样咧，即系唔系佢哋唔系抢丑嘅，即系佢都咁啱要去买楼嘅啫。咁跟住咧就系咧话咧，佢话哇，真系嗰啲地产经纪真系抢人抢到咧，好不得之了，同埋咧嗰啲买家系蜂拥而至嘅。咁跟住咧就系讲紧一票嘅点讲啊丑难求啊！讲紧嗰啲屋苑咧，即系要买楼，争要有个丑咧嚟去买噶嘛。咁所以佢话咧，系佢话直情咧，有啲人咧，即刻佢攞咗个丑之后咧，佢话好多人咧已经有大排长龙喺度话，喂，你系咪你买唔买啊？你买唔买咁样？即系话嗰条买楼嘅人龙咧系。 不得之了，又是排长龙，好似惊死咧，层楼要走咗去，冇得买咁样。 系啊，当年我哋咪话咧，系好当年啊，即系八九十年代咧，嗰阵时炒楼花啊嘛，兄，咁就有嗰啲咧排队党咧，戴住白手套啊，担住饮管啊，哇，嗰阵时行风嚟，你唔惊啊，真系。系啊，啊，仲有一个咧，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就系讲紧日本奶粉喺香港抢购 啊， 记唔记得？ 嗱，我应该避咗嘅， 系你已经冇事啦，我都冇事嗰阵时。 我想当年咧，认真地，我系走去日本飞日本买嘅， 系啊系啊，我记得。 同埋可以系嗰阵时咧，我都要喺网上面订嗰啲日本奶粉翻嚟噶啦。 系啊， 咁但系问题系咧，系大头奶粉，大陆嘅大头奶粉啊嘛， 系 三六嗰只咁 啊 牌子， 系啊，大概系2013年咁上下流传出嚟咯。 大头奶粉咁，跟住咧就令到香港啲人咧，哇！你唔好咁样，因为佢哋要落嚟买我哋啲品质。啱啊！有營養同埋冇壞嘅，即係冇嗰啲毒嘅奶粉啊嘛，所以就香港啲尿片啊、奶粉啊都要搶啊嘛， 係 啦，因為我哋香港有品質保證啊， 冇錯，係啊，咁所以咧一年一二年嘅時候咧，仲有一個亦都係同大地震有關咯，咁所以咧曾經咧就係有一度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做日本奶粉代購，咁然後咧香港嘅奶粉就掃到冇曬， 瘋狂搶 又係一模一樣嘅，真 係。其實咧你話講緊排隊咧，我認真啦，喺近呢十年八年，就連嗰間名校嗰個叫做嗱，講緊係听讲座咋，连嗰份表啊， 系 申请入学嗰份表啊，都大排长龙啊。有啲家长都系咧隔日即系譬如今日去排啊，琴晚就已经喺度排，漏夜排队排通宵队。我都唔明点解咁中意排队，同埋咁中意挨通宵，咁冇精神可以排通宵。 惊啊嘛， 咪就系点解有咁嘅心态咯？ 系啊， 所以话呢啲排队其实系唔正常噶嘛， 冇 错。 但系你唔排队，人哋觉得你唔正常咯。 咪就 系你唔排队，你唔正常啊？做咩你唔去等下咁样，真系。 即系我觉得咪就系嗰个系统做得唔好咯。如果唔系，点会去搞到大家要排挨通宵排队咧？ 如果咁计嘅话咧，波飞嗰阵时啲人已经讲咗好多年咧，佢话点解譬如话无论足总啊搞嗰啲咧，点解嗰啲波飞要啲人咧挨间底又排咁长龙？ 咪就 系最后仲可能系买唔到嘅。咁点解唔可以有网上做得好啲？即系唔使有条龙见到噶，系咪先？ 系啊系啊，即系点解要系漏夜挨夜？可唔可以同啲嗰啲朋友讲，你对唔住？冇话你早嚟排队就得，我哋条龙由朝早我哋先开始计得唔得咧？即系如果可以嘅话，唔使人哋真系阴公真系天寒地冻挨间底嘢咁去挨通宵，为咗嗰样嘢。仲有你嗰啲叫咩动漫展咧？系咪啲人咪又喺度排队排长龙咧？ 嗱，2003年皇马仲有碧咸七条 A 嘅年代咧，佢哋就嚟到呢一个香港啦，就排队排通宵啊！当年咧，即系讲紧2003年咧，我谂我嗰阵时咧冇咁多人排通宵队咧，就已经咧见到喺呢一个扎晒营啦。即係當年嘅盛況咧，報紙個頭版係啊，就寫住咧就話通宵售票創港歷史，然後啲人咧就係咁排隊，通宵都嚟買飛啊！真係 係啊，講緊所以排隊其實唔係而家嘅年代就排，之前嘅年代都啲人都會排隊嘅。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唉，你做得好啲嘅時候就唔使人哋咁辛苦啦。 係啊，嗱呢一個咧就係2003年啦。嗱電話號碼1872388啦。咁我哋究竟咧仲有啲乜嘢嘅排隊經歷咧，都歡迎你可以打嚟嘅。咁而家咧主要是讲，如果打嚟咧就讲嗰啲排疫情嗰啲啦。你如果系过往一啲历史性嘅排队经验咧，就网上咧就欢迎留言嘅。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等紧啦。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李生。喂，李生。 喂 ，Hello。 系啊， 你 好，你 好， 风骚快活人。点啊？你系咪排紧？你而家排紧定之前排紧啊？ 梗唔系啦，真系sorry。 你讲乜嘢？ 唔好意思，佢隔篱有人啊，喺度， 冇吓我。 跌 亲哦，系。 知道。 你系而家排紧定点啊？ 唔系，而家我喺公司上面做嘢。 O K， 你 之前排 完啦，因为 排咗啦。 唔系啊，都冇得排啊，冇得排。我呢座大厦翻工嘅。 O K， 个公司喺楼下，咁而家见到下边咧嗰条龙咧，根本就睇唔到龙尾啊。 哦，直情你喺九龙湾嗰度。 哦，你喺九龙湾嗰度。 系啊，系啊。 哦 ，O K。 你哋今日翻工有冇影响到你啊？即系会唔会多人到你入唔到嚟啊？ 佢好多部 lift 嘅，不过见到又封咗部 lift 啦。咁其实嗰条龙饼咧，琴日三点钟已经开始人排。 琴日晏昼三点啊？ 哇！我以为系傍晚时间添、啊。 即系几乎系佢嘅消息一出，啲人就涌咗去噶咯。 咁你谂下，佢琴日晏昼三点排到今日嘅十一点，即系足足一个队仲有多啊！ 我见到琴日排第一套，排第一个嗰阵，而家仲喺琴日翻工仲喺度。 佢但系佢仲未入到去咩？佢排第一个咯， 开始咗啦。 佢原本十一点钟开始嘅，佢而家趁到九点钟开始。 哦，即系趁早咗， 太早咗。 街咧，而家望落街咧，佢打一个饼咧，根本睇唔到， 睇到龙尾， 成个九龙湾一个圈咯。 睇到啊，因为我哋都喺网上咧见到有直播，咁样见到咧佢开始陆陆续续咧拍即系去卖口罩啦， 系 啊，好似 有米派咁样。 系啊， 喂，但系你琴日见到咧排头位三点几嗰个市民咧，咩年纪噶？ 后生啲咯， 后生啲 嘅，咁可能就系 home office 嗰啲啦。 唔知啊，即系佢都算好啦。咁佢又冇你见到佢有冇咩装备嘅？因为我想知佢如果琴日衫净系凳仔咋？ 凳仔羽绒， 我凳仔羽绒，帐幕都冇。 冇。 哇！但系佢琴日佢三点喺嗰度排咧， 十八个钟 头。系啊，嗰度有位可以安顿佢啊，即系佢都唔会。 喺条街度啫嘛， 喺街噶嘛。 咁但系佢都要去厕所噶。 系啊。 咁我唔知道、 啊，可能佢有人帮佢轮流啩。哇！但系真系 附近有嘅， 一定有啊！一个人排唔到十八个钟啊，破纪录噶啦。 十八个钟，你谂下佢好彩嗱，间企业又好啦，即系知道咁多市民咧，佢提早两个钟头去开始排。 系、哎、啊。 唔系， 我 开始卖， 即系 开 始卖啊， 开 始卖啊。 我哋楼上楼下落打招呼都冇机会咯，冇 啦。 但 系 你哋三个钟头，你都仲见到条人龙未散啊？阿李生咁犀利啊！ 琴日开始排啊，唔系而家。 系啊，因为而家你条龙都系咁啊。咁李生你自己呢几日有冇排过队啊？ 你自己系咪都有存货啊？ 冇， 存货够唔够啊？ 吓，存货都够， 存货都够。 哦，咁好啦。 咁我之前我哋定期入货噶嘛。 哦，咦，咁好啊？点解你会即系无时无刻都有需要？ 唔系我太太呢样嘢好有准备嘅。 哦、，OK， 家中有细蚊仔啊。 每个月买两盒，每月买两盒，买咗好多年。 哇！我好似听紧咧，佢喺度供股票啦，或者供月饼会啦，供金会啦，又或者真系嗰啲定期存款咁样咧，每两个月供少少钱咧。你老婆真 系 好有主见啊！ 我就系咁话，犀利啊！你真系多得你老婆喺阵时，你唔使出去扑来扑去。 系啊，你真系好好啊！ 嗱，认真喎，佢咁样每个月两盒咧，又唔系好多钱，系咪？即 系 入翻几十蚊啫嘛。但系佢有存货喺度咯。 不过我谂，如果你冇事冇干咧，你就一定会话老婆做咩啊？所以每个月买两盒 啊。 系啊， 唉，原来有事嗰时就系咁样咯。哇，咁防饥啊咁。 喂，如果你见到隔篱你啲邻居啲公公婆婆唔够咧，醒两个佢。认 真话嗱，呢阵子 真系啊， 守 望相助，守 望相助，同埋睇下即系街坊咧，如果有啲婆婆真系有公公婆婆又真系冇嘅时候咧，系呢个时候捐献到你嘅啲口罩系帮到手噶。 系啊，好唔好啊？多谢你啊，李生，有呢个直击报道吓 ，thank you， 拜 拜。 三点钟，哇！呢、這个纪录就 系， 琴日晏昼三点已经开始。 但系我哋今日亦都见到有啲厂商会就真系将大量嘅存货，佢哋供应俾其他我哋嘅同胞咯。 因为我哋见到 Facebook 有个 post 就影住张相，佢就面前咧就一堆嘅物资，然后就话各区唔知咩，即系工商联啊，定系厂商联会嗰啲人咧，就话佢哋就即系捐献物资就俾即系湖北啊、武汉咁样，就唔系话咧救我哋嘅同胞系唔啱嘅。不过啊，我哋成日都话应该要量力而为啦，又或者 有 缓急先后缓急啦。 唔系、啊，张志豪你系错啦，佢哋有量有力、啊。嗱，而家佢可以运埋上去，佢咪有量。 佢有量啊，佢有力啊嘛， 亦都有力咯，咁有力有力。 但系我 讲紧 量力而为，以香港做单位噶嘛，呢度有成几百人啊，唔止几百人啊，应该系琴日排咗十八个钟嘅嗰啲朋友，你唔捐啲俾佢先？ 唔好意思、啊，系 咯， 我哋都要救急扶危，边个急啲，边个唔急咧？咁样嗰边系疫情大啲嘅，嗰边系需要到多啲嘅。如果两边称嘅，其实佢系做好事噶，曾志豪，你唔可以咁。 唔系我明啊，唔系咁咪自相矛盾咯。因为林太明明讲话，我哋要向国务院求助口罩噶嘛，但我哋呢边啲供应商咧就话我哋支援翻内地啊， 唔系咁唔同单位嚟嘅，佢哋系咪属于政府嚟噶嘛？啱啱先，又唔可以将佢拉埋一齐嘅。咁其实系咪可以问翻佢哋？喂，可唔可以留翻几箱俾我哋派俾 啊？好啊， 系咯， 即系但我头先我比喻就系话我要捐钱俾人，但系都唔使搞到自己卖肾噶，系咪先？好，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风骚快活人。 Oh, OK，OK，、okay, okay, 再打一个， oh. 再打一个。好啦，嗱，咁咧，我哋继续讲啦。你究竟有啲咩排队嘅即系盛况啦？咁啊，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噶吓。 嗱，有听众咧喺我哋嘅网上面留言咧，就讲紧嗱好多嗰啲叫口罩嘅嗰啲厂咧，系点样做口罩嗰啲片段咧，真系好呕心嘅。咁啊，阿勇哥就话啦，佢屋企对面咧就望到咧，寻晚九点几已经大堆人咧开始排队，寻晚夜妈妈仲有人喺度闹交，竟然咧嘈到咧隔咗条马路咧，闩咗窗佢都听到咁样，即系讲紧应该系排紧队，喺九龙湾呢边啦，咁样 系 啦， 系啊，咁而家就系咯，我哋就继续啦。阿友啊，阿 Irene 咧就话当年黄子华飞咧排咗六个钟头都系买唔到， 排六个钟头都买唔到， 系啊系啊，啊仲有一个咧，真系好啊，有人咧提供翻一单新闻咧，系小弟嗰阵时喺专栏写过嘅，就系排队打交为咗排 BNO。仲记唔记得97年嘅时候？ 系咩？我 唔你 唔 记得咗啦咩？97年嘅时候咧，唔系因为仲有最后限期咧，有机会咧，即系俾你可以攞到个居港权咧，即系居留权啊。咁咧嗰阵时有一幕咧，就系佢哋喺好似排到去唔知个草地出边咧，就有个阿叔咧直情起飞脚啊，因为咧同人哋嗌交啊。就是、说如果你攞唔到那个排队打尖咁样咧，你记唔记得呢、這个呢个啊？盛况空前咧，大家排队咧，同埋嗰阵时啊，唔知搵唔搵得翻嗰阿叔出嚟咧，好劲噶，真系呢、這个就系啦，二十年前就有个阿叔咧，甚至乎我上网睇过咧，一个打三个，就系为咗排队买 攞 BNO 咁样咯。 哦，呢度有个听众都系咁讲， 真系呢个劲啊！呢个谂翻 起，咁样排队咧，已经系话佢话八九年六月四号，佢话佢得几岁，佢阿妈带住佢几个细路咧去排队咧，就系申请英国护照，谂住咧打到嚟啦，咁啊走啦，咁啊当然啦，最后就冇走到啦。佢而家因为嗰阵时太细个，咁啊同埋嗰个护照得三年，最后咧都只能未用。过即系冇用过就过咗期啦，即系话佢排队排餐死嘅都系为咗个本护照咁讲。 系啊，嗱，所以咧就电话号码咧就欢迎大家啦，如果你有需要就可以继续打嚟啦。排队咧就唔系我哋想嘅，因为每一次嘅排队都代表有啲嘢欠缺咗、 嗯。 我哋而家欠缺咗乜嘢啊？欠缺咗就系、是、欠缺咗耐性啊！都叫你哋等下噶啦，使乜排啊？信政府啦。 力似消散别去。无理冲击我心碎，前景没法打算怎么？谁会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世话变，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光，梦里竞闯，怀着心中生希望，能冲一次，多一次，不惜自强，没有泪光。不舍心声，和我偏偏正呼应，前方或会一生奔波，无悔这一生经过。 冇提过弹劾案。特朗普曾经向传媒表示会低调处理弹劾案，又强调对被弹劾完全不感到痛苦。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华南。 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听日风势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依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22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74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28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5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4.2，升1.2；阿里巴巴217元，升3.8；盈富基金27元，升1.5；小米集团13元，升4.6；美团点评100.9，跌1毫。中国平安89.8，升4毫；石药集团19元，升6.6；友邦保险79.55，升3毫；建设银行6.15，升7仙；中芯国际16.26，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115，瑞士法郎8.01，澳元5.233，加元5.844。新西兰元5.036，欧元8.569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7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73点，升288点。港金现价报144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6.57美元，卖出15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土瓜湾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长度超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垄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濕貨街市、活家禽市場或農場。如果回到香港後發燒或有其他病徵，應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醫，告訴醫生知最近去過哪些地方。還要時刻注意個人衛生，保持雙手清潔。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做什麼啊？老公昨晚夜回？你不要亂想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唉，我阿华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而家咧可以呼吁定咧呢个猜猜我是谁啊，因为咧今日大家都好明白咧，近排我谂你去呢个地方咧就多过去咧便利店咁滞噶啦， 真系啊， 系啊，就系讲紧咩咧，药房啊，药 房究竟有啲咩嘢咧？就系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谁呢个主题嚟嘅。 系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玩下游戏啦。咁啊喺逆境里面，我哋都话啦，如果我哋有得多嘅话咧，我哋都摄两个口罩俾大家。不过对唔住， 系啊， 我哋都 唔系啊，你千祈唔好开呢个口添啊。 唔系即系咁讲啊，我即系咁讲啊。嗱，认真啦，头先咧喺嗰个喺我哋嘅面书里面咧，都有听众咧就话啦，喂，其实而家咧喺坊间，头先你阿豪仔你喺风头火势嗰时所讲啊嗰个故事啊，即系你话唔知真定假， 系 啦，即系唔知真定假。咁我哋嘅听众咧，佢话佢哋真系有佢自己就真有歧视啦。咁佢话咧，佢话喺早两日咧，佢搭巴士嘅时候咧，见到一个伯伯，佢只系用手揞住个口鼻。 系。 咁我跟住咧，佢就问佢啦，点解你唔戴口罩出街啊？个伯伯就话啦，我因为买唔到啊。咁呢个听众咧就即刻喺个袋里面攞出两个口罩送俾个伯伯。 嗯。 伯伯就全程千多谢万多谢，佢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咁样。佢咧真系告诉，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即係佢話想同我哋分享，唔係想讚佢，只不過真係希望咧，可以透過第二電波，希望有多口罩嘅市民，如果你哋可以喺出街嘅時候，唔好淨係戴當天你哋所用嘅口罩，可以嘅話，你戴多幾個出去睇下，真係咧，有時喺條街度咧，唔好秒人哋嘴話，喂，搞錯啊！呢個時候你唔戴口罩，對唔住佢哋，未必係唔戴口罩，而係佢哋冇口罩。咁可以其實即係作出一個即係大家互相幫忙啊，互相照應啊，即係嗰個關係咧，去上前問下佢點解唔戴口罩啊？如果佢話我唔怕嘅，咁你可以行开啦，你可以行开，唔好同佢讨论， 冇错冇错， 系啦，唔好同佢讨论，你可以行开啦，咁祝佢身体健康啦吓，即系唔系叫诅咒佢，即系意思话都叫佢保重啦， 保重啦， 即系保重啫，唔系想聊家难嘅，但系如果佢啲真系话冇口罩买唔到咧，真系主动地攞你多出嘅口罩咧，送两个俾人哋咧，人哋真系会好感激你哋啊，因为真系见到咧喺街电视访问好多嗰啲公公婆婆咧话，我一个口罩戴几日咁， 系啊， 你真系觉得好阴公猪啊！ 而家就捐钱都唔系最善心噶啦，捐口罩先系最重要噶啦。 网上面有啲有啲人话喺呢个时候。同舟共濟好緊要。如果你喺呢個時候 同舟共用更重要。 唔係同舟唔可以共用嚇，我哋有衞生常識㗎。咁如果喺呢個時候你能夠有多出嘅口罩嚟送俾人咧，佢呢個真係先至係你真正需要發揮你嘅力量。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罩送罩。 係啊，所以每人帶多兩個出街咧，可能就有幫助嘅。 幫到一啲真係弱勢社群，你見到啲公公婆婆有時係陰公豬，見到佢殘殘舊舊嗰啲，幫下手啊。 係啊，咁啱啦！我而家要讲呢单新闻咧，都系同呢个互相帮助咧就好有关系噶。咁咧佢话你想象一个即系个情景，你就见到咧条街度，咁咧就有个阿伯，有个阿伯哇拿住拐杖喺度行。咁隔篱咧就有个好似我哋呢啲哇身壮力健嘅年轻人啊。 咁好啦，我就喺度扮下个阿伯啊， 同佢一齐喺度行街嘅咁样，系啦。好啦，唔系一齐行街，我同你一齐行街，一齐上茶楼饮茶。我就话啦，一齐茶楼饮茶，我哋一齐食饭，佢哋咩关系？如果俾你迎面见到阿伯，好声行啊，跟住饮茶食饭，同佢一齐。 咁诶，你 然后仲要一齐搭巴士翻屋企咁样嗰啲嘅，你见到咩关系咧？ 咩关系？唔系两仔爷就两爷孙噶啦。 系咯，唔系两仔爷就两爷孙啦。 通常系咁啦，好难得系两 兄弟 啊。 系咯， 唔系有 同父异母嗰啲 friend 系嘛，或者嗰啲唔知咩？ 唔系啊，冇嘅。个第一时间个直觉就系两兄弟两爷孙，唔系两兄弟，两仔爷同两爷孙啦。 系啦，咁咧佢哋嘅年纪咧就系两爷孙嚟嘅，但原来陌生人嚟嘅，陌生人嚟嘅。冇关系喎，即系如果你 咩啊，又两爷孙，但系又冇关系。 唔系啊，佢哋嘅年纪系两爷孙啊，佢哋嘅年纪差距系两爷孙，但系佢哋系冇关系。即系如果你问佢，你姓咩啊？我姓李嘅，你个孙咧，佢唔系我孙嚟嘅吓，佢姓咩？佢姓陈嘅。 即系咁，大家有同一齐去同一个地方一齐去即系 系 咪先？即系大家 佢哋一齐搭车啦，一齐食嘢啦，一齐买嘢啦，一齐翻屋企啦，入埋同一间屋，同一道门。 哦，咁冇乜嘢嘅，而家好兴噶嘛，咁就系咩，一 齐 住一个劏房咁样咯。 啊，佢又唔系劏房嚟喎。 OK， 得， 系啦。 嗰个后生就系一个医护嚟嘅，去照顾老人家。 唔系，其实先你劏房嗰个咧都好接近噶。佢话咧呢个咧 被誉为系而家日本咧好流行嘅一种居住方式咧，就叫做等等二世代同居。二世代就真系大家嘅 generation 都唔同嘅，哇！你呢个系五十后嘅，我呢个系零零后嘅，可能起码都 即系阿爷孙嗰个关系啦，系两代咯。 佢哋完全唔识嘅，真系陌生人嚟嘅，但系佢哋住喺同一间屋里边，而且咧佢唔系嗰啲咧七十二家房客。佢呢间屋咧 系咪有个计划噶？我想问， 唔系冇嘅，即系佢唔系一个计划嚟嘅，佢系咧自然衍生出嚟嘅。嗰间屋咧就系属于个老人家嘅，间屋系老人家嘅，佢本来系独居嘅，系啦。咁呢个后生仔系咩人嚟嘅咧？呢个后生仔咧就系、 佢需要喺市中心度打工，佢乡下可能喺京都，但系佢又喺东京度翻工。而呢个老人家就喺东京有间屋， 就系独居， 又系一条系啊一个人 一条心啦， 系啦，大家有一条， 我咪兜兜我咧帮你一条心， 一条心喺度想帮下年轻人，系啦，佢有房出租，佢有房出租，咩啫？佢哋有关系噶。一个是屋主，一个是租客啊嘛，系咪先？佢都要交租噶。 即系但系佢冇嗰种叫做即系话血缘关系啊嘛。 冇血缘关 系。系啦，咁同埋咧，佢咧就特登咁样嘅。佢话咧，拥有屋嘅独居老人提供一个低廉嘅住房。可能本来你要月租俾5000蚊嘅，佢分分钟收你1000蚊就算啦。 因为佢系年轻人。 系啦，因为佢知道其实佢系冇钱，佢就要咧自己又租唔到楼，咁就算租到都唔近市中心。 佢自己租唔到，可能系一啲即系好独立嘅，就唔使同人 share 住嗰啲屋。 总之唔够钱啦，因为佢话咧，原来好多呢啲年轻人系做咩咧？佢嚟譬如学你话斋，佢系嚟东京啊，佢唔系翻工啊，佢系后生到嚟读书嘅啫。佢就嚟呢度咧读书啦，有啲可能就即系打下啲外快咁样咧。咁佢就话咧如果要就咁租一间屋咧，就好难嘅，不如就同埋佢一齐住。 咁但系问题系佢点样去搵到？呢啲啊，即系剩翻，我都想揾下呢啲咁样屋啊。 佢真系 咪点揾啊？系咪一个社 写出嚟咯？佢真系会有张贴咧，就话我系独居老人，我而家招募一啲，我而家愿意接纳一啲咧后生仔冇钱嘅嚟嚟打工嘅。或者嚟读书嘅，就同老人家一齐住，我就会提供低廉嘅租金俾你。咁咧，但系咧，我唔知道咧，佢哋呢种算系一个固定嘅规矩啊，定系大家各自发展咧？咩意思咧？就系佢唔系净系同屋主，因为如果同屋主咧，学你话斋，大家包租公同包租客咁样咧，你唔会陪个包租公去买餸噶嘛？ 系 咪啊？头先你记唔记得我话你喺条街度见到佢哋两个一齐嘅？ 系啊，一齐饮茶。 佢一齐饮茶 嘅，我都唔记得咗呢个步骤。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系普普通通嘅，咁好容易啫。Okay. 以前嗰啲三姑咁样租五间屋，咁五间房咪大家住咯，系咪？ 各自为政啦。喂，但系问题系咧，我觉得如果嗱嗰个后生仔咁已经其实嗰个老人家已经系俾屋你住，同你一个低嘅价钱。其实如果佢喺生活上有咩需要去陪下佢做呢啲方面嘅嘢，我觉得。又啱数喎， 系啊，其实 系咯，即系冇人话你着数，你着数晒噶。 但我就唔知咧，呢个究竟系佢哋白纸黑字写明啊，就因 一个礼拜要陪我一日嘅。 系啦，我谂如果咁咧，又太过机械啦， 因为公式化噶， 系啦，冇乜人性化， 唔出心啊。 系啊，阿伯买完未啊？ 咪系啦， 又买大根啊？仲唔够啊？萝卜啊嘛，我知啊，唔使买咁多条啊。咁啊，冇意思啊。屋企都萝卜整晒萝卜糕啦嘛，咁冇意思噶嘛。所以咧，佢而家咧應該就係佢哋互相都覺得啊，懷念都係咯，咪當佢係我個爺爺咯。因為佢哋點解要咁強調？ 有個心就好啦。 係啊，要咁強調呢個二世代咧，你有冇發覺如果爭個 generation 咧，反而就尷尬啊？即係譬如話，你係一個45歲同一個20多歲，你話。即系就系表面上做得你老豆，但系你个感觉又唔系真系话咧要尊敬到话我帮你买餸啊，又未去到呢格喎。 啱啊，你爷孙嗰个关系可能容易得好啲，因为即系希望啲即系教下年轻人咧，你可以敬老啊，点样去照顾佢。其实咧呢啲咧，我觉得政府应该有呢啲嘅计划就最好啦。其实喺我唔印象记得唔知系咪德国，咁咧佢哋咧都好似咧有一个咁嘅，净系一个计划嚟嘅。咁咧就 系 又 系 有好多呢啲咁嘅老人。人家啦，因为即系佢哋可能系单身嘅 老人院啊，佢哋好似系 系啦，就系老人院， 僆仔入埋去噶，好得意嘅呢个系啊， 入埋一齐住，咁咧佢仲要招呼佢服侍佢嘅，佢哋咧就唔使交钱嘅，但系咧就要佢学习如何同一个老人家一齐生活，佢哋系可以喺度免费食住嘅咁样咯，咁我觉得喂何乐而不为啫，系咪先？老人家又有人陪，嗰啲学生后生嘅又识得点样去，佢哋一个学习，大家都系互相学习沟通啊嘛， 系啊， 佢嗰个老人家有人陪，我觉得。 真係冤冤相贏。 佢頭先我見到個價錢咧，佢話本來如果喺東京嘅市中心裏邊租間屋咧，包埋水電煤，叽哩要60,000 yen 嘅，60,000 yen 即係4,000+ 蚊啦。咁佢話一最平都要60,000 yen， 佢話而家咧住阿伯度咧20,000 yen 搞掂。 系啦，3/1 啊！系啊，即系你两万 yen 咪即系7×2=10,000+ 啫。 哇！ 千零蚊住噶，东京喎，乜都包晒。咁佢话咧，佢所谓嘅生活守则咧，就系话只系限做家务啫。即系譬如食完饭要帮手执台，可能你帮我抹一抹地咁样。但系我谂嗰啲买餸嗰啲，真系都系大家自由发挥嘅咋。 系 啊，咁佢就话系有一啲。 咁呢啲系嗰个伯伯自己去 post 出嚟。 佢就咁嘅，有个 NGO 帮手嘅， 系啦，应该系咁。 有个 NGO 帮手嘅，佢就专门就联络咧，因为太多老年化嘅人啦。咁咧，佢哋有咩咧？钱我大把，屋我空间好足够啊。诶，啲仔女全部走晒唔理我咁样。 未同一啲有钱嘅空虚女士。 好惨啊，系啊。 即系搵人想去填下窿咁样，即系希望可以满足下自己嘅啫。 咁佢譬如佢而家新闻介绍嗰个 case 咧，就系一个77岁嘅爸爸，就同一个19岁读紧医科大学生就一齐咯。 77岁。 其实又唔算好老嘅，讲真。 即系咁样，即系谂衰一层。 做咩咧？ 嗰个阿伯 走咗， 大吉利是 咁唔关事噶。 唔系啊，咁佢会唔会系可能 写遗产俾你啊？你啊，你真系你唔系病嘅咩？你谂啲嘢咁有前瞻性嘅真系。 我系沙声，我冇病 嘅 人。 即系你系咪谂住你去嗰个房嘅时候咧，同佢讲阿伯签埋个生活守则，不如会唔会你都唔要啊？我帮你处理埋佢啊！ 或者你一支公系咪？我对你好啲。 系咯，不如你试下敲关长啊！系咯，佢再过。佢再过多几十年就可以进入嗰个台阶啦。 关长系一个好好好嘅水平。 系啦，佢成屋得高达，咁啊一支公。 高达你估少嘢啊？ 唔系我明啊，所以佢应该就唔肯招呼靓仔入嚟，啲靓仔会搞佢啲高达。系啦。 佢应该要招呼一啲即系中国出嗰啲女士系啦。 咁又唔得，佢有危险，系关长有危险。 系。 佢应该招呼啲老人家，佢做翻后生仔。系啦，咁就得嘅，真系呢个方向都唔错噶，即系日本。系啦，有呢个二世代同居嘅方法。 香港系咪可以都谂一谂？ 其实我哋都迈入呢个阶段啦，成个社会多咗老年化， 系啊， 又冇乜人理嘅，成日都可能老咗喺度。不过最惨系咩呢？啲老人家间屋边有咁大啫？可能你都系住公屋， 两房嗰啲，唔系公屋嗰啲人唔得啦，佢都唔可以咁样 即系相对，梗系啦，相对就梗系细好多。 我相信呢个香港都总有一啲即系有钱嘅，间屋已经供断，咸丰年供断噶啦，已经唔愁租住噶，但系又得一个人嘅老人家， 仲要趁佢未俾美军打电话嚟呃晒钱之前，你好快啲，你好快啲， 飞机师 仲要，你好快啲出嚟咧，帮帮手啊，真系啊， 唔系一举两得啦，不过可能好难实行嘅呢件事。 系啊，再呼吁一次啦，1872388啦，我哋今日嘅猜猜我是谁，我哋想讲下药房里边会见到嘅嘢啊。 长长的夜，它到底还安然多久？闪烁日光的，原来它就是种烟火。感觉到的春风夏雨，隐藏在双眼，就这样迎接着阵雨。说好了暂缓再继续。I'll stay with you。等待着日出，不想说多累多辛苦，总有人会知足。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卸下无助的。长长的夜，它到底还安然多久？闪烁日光灯，原来它就是种烟火。感觉到的春风夏雨，隐藏在双眼，就这样迎接着阵雨。最冷的天。I'll stay with you。 听林俊杰啊 ，Stay with you 啊，专门为呢一个抗击疫情咧而创作嘅歌曲嚟噶吓，填词有孙燕姿添啊，呢、這个天后嘅组合啊吓，同埋呢一位乐坛林俊杰。 OK， 嗱，成日都话咧喺屋企咧，唔好将一啲咧唔应该常食用或者有少少危险嘅嘢咧。摆开嘅，即系话，我哋好多时都话啲家居意外就话啦，哎呀，点解嗰啲漂白水啊摆咗个透明樽度啊，以为透明樽里面系一啲烧酒啊等等咁嘅嘢噶嘛，即系话叫大家嗰啲有伤害性嘅一啲物体嗰啲液体咧就分开樽，唔好乱咁摆或者写清楚咁样嘅。咁你觉得，你同你阿 B？BB 啊，你要开奶俾你 BB 饮噶嘛，系咪先？你开奶嘅时候咧，嗰啲工序、嗰啲程序咧，会唔会有机会有出错啊？ 会噶，有阵时 出错喺边度步骤啊？ 唔系，譬如你究竟系落奶粉先定落水先咯？呢、這个争好远噶，因为咧，如果你落咗而家正确嘅步骤咧，我好耐都冇冲过奶樽啦，我落咗水先嘅，因为咧你个水嘅份量咧系要固定，譬如话佢开六安就180嗰个毫升，咁咧你再捞落奶粉度，因为点解要咁做咧？如果你调转咧， 就会停咗啦嘛，系咪？ 唔系，如果你落咗奶粉先，咁跟住你先至话再落180嘅话咧，咁可能就会啊唔系一样嘅啫，咦冇分别嘅， 唔系只系个停咗嘛，所以系开水先倒粉，跟住可 啊唔系啊，会有啲唔同咧，就系、是。我明啦，如果你落咗粉先，你所谓落180咧，你都睇个量嗰个刻度噶嘛。但因为啲粉咧系有一啲份量嘅话咧，可能你冇倒咗180毫升嘅水，但佢已经飙到180毫升嗰格，你可能咧你倒嘅水系唔够嘅，咁你就会即系叫做结咗啦。咁所以咧，你应该正确咧就系有几多180就倒咗先，然后先捞粉落去。呢个就系我认为嗰个有机会犯错嘅步骤咯。 你只系去在于嗰个量啫， 系啦， 同埋嗰个步骤啫， 系啦。 但喺冲奶过程，你觉得有咩步骤？ 仲会出错啊？ 可以出错噶， 出错落错奶粉咯，会唔会啊？ 落错咩奶粉？ 大人奶粉咯。 嘿，咁大人奶粉都压得啊？ 唔系唔同噶嘛，肠胃吸收冇咁好噶。 我知，咁呢个都唔会。 咁仲有咩奶粉啊？增肌肉嗰啲奶粉。因为做 gym 嗰啲人就会食嗰啲高清蛋白嗰啲咩？ 咁你都依然觉得你系冇落错水嘅？ 冇落错水，定我落咗生粉啊？ 嗱， 落错生粉啊？豆粉啊？ 唔系豆粉，系唔系喺个粉嗰度？ 就唔系落错水，落咗梳打水啊？ 唔系粉嗰方面 水咯， 系水嗰方面。 O K， 落咗啲咩水啊？ 黐线嘅呢个真系吓死你啊！真系 咩事啊？ 喺浙江省。 O K， 落咗醋。 肇庆市。 肇庆酒。浙江就醋，肇庆就酒。 大家明白 啦，真系啊，唔系嘛？ 嗰个家人佢即系佢落错咗白酒当开水， 唔系啊？ 佢白酒都系透明噶嘛，讲紧 有味噶姑， 我唔明点解嗰个落酒嗰个咧，即系当将酒当白酒当白开水咁样，即系 倒咗落去， 倒咗落去个奶樽度咧，唔知系咪佢话急得滞啊？ 急系会嘅， 急嗰时咧就唔好理咁，但系问题嗰啲白酒好坑噶嘛， 同埋你个樽竟然系同佢饮水个樽系一样， 所以我头先咪开始已经讲咯，话。有啲嘢系咪唔可以乱咁入去嗰啲樽嗰度咧？咁样嗱，因为嗰啲白开水，即系嗰啲叫做水咧，同埋白酒咧，嗱，可能有佢，我唔知大陆嗰啲白酒咧系点样摆喺咩樽度。 通常都系有翻佢自己原本出厂个樽嚟噶嘛，我好少见会倒落个散装度 咯。同埋嗰个樽盖都唔同噶嘛，嗰个系不锈钢嗰啲盖嚟噶嘛。 嗱， 真系唔知佢点解会出错。佢话跟住咧，咁佢真系可能开奶俾个 B B 饮啊，仲要讲 B B 吓，跟住咧。佢话咧，嗰50几度高浓度嘅白酒咧，佢话倒入去嗰个奶樽度咧，跟住咧就去俾 B B 真系饮。佢话啊，佢话点解有 B 咧？ 咁好瞓嘅？ 唔系，佢话入系一来好瞓，佢一来饮咗话啊，点解咧嗰个 B B 咧咁快喺度饮瞓咗啦？跟住同埋块面仔红晒嘅咧。 但系佢饮得晒啊 B， 佢饮 住啲酒嚟食奶，佢。喂，即系如果佢冇事嘅话咧，呢啲成为咗经典笑话噶啦。 嗱，呢个 touch wood 阿 B B 就冇 事。冇事啊！ 哇！佢话咧，佢系作呢个血氧饱和度咧，血液即系 酒精含量 等等 吹波仔超标啦。 佢话即系吹波仔超标，佢话大家记住，千祈唔该你喂 B B 冲任何嘢俾佢食嘅时候睇清睇楚，唔可以将开白水叫变咗白酒先得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公司在社交平台宣布，今日起一连两日售卖萬几盒口罩，今日一共派出3000个筹，每人限购两盒。由于有大批市民排队，公司提早在早上9:00派筹，开售的时候秩序良好。公司职员说，原定今日派出3000个筹，另外预备了5000个筹给明日购买口罩的市民。不过由于现场轮候人数众多，公司希望可以在今日之内派出全部的筹，尽量今日之内将所有口罩卖出，不用再有大批市民在街上轮候。有市民昨日下午已经到位于九龙湾林兴街的工厂排队，虽然公司在凌晨公布筹号已经到了上限，早上仍然有不少市民加入队尾，甚至排出马路，人龙围绕九龙湾的工厂区去到宏照道。有通宵排队的市民说，带备羽绒等和太太接力排队。他批评政府处理疫情和物货不力，令到市民要通宵排队轮候。争取全面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第三日发起罢工，工会早上到政府总部请愿，要求同领导抗疫工作的特首林郑月娥会面。工会主席余慧明说，林郑月娥早前提到不应该以激烈行动争取诉求，应该同政府商量，但是林郑月娥多次拒绝同工会会面，他希望林郑月娥回心转意，回应全面封关的诉求，工会就会立即呼吁医护人员返回岗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曾经接载确诊病人的邮轮世界梦号今早抵达本港，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的港口卫生科职员登船，为乘客和船员做卫生检疫工作。世界梦号隶属星梦邮轮，公司话世界梦号今个月2号由本港出发，船上有1800名嘅旅客，其中1600人即系近90%系香港人。公司嘅通告话，前日收到中国部门通知，3名曾经参加上个月19号至24号越南航程嘅内地旅客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世界梦号所有旅客寻日唔能够喺台湾高雄港落船，提早今朝早返港，同时取消原定今日从香港出发嘅前往日本冲绳那霸嘅行程。星梦邮轮将会为受影响嘅旅客提供退款同安排接驳巴士，由启德邮轮码头前往九龙湾港铁站同蓝田港铁站。医学会会长何仲平说，政府答应向私家医生提供的600盒共30000个口罩已经到货，是来自泰国的外科口罩，每盒170元，有50个。由于已登记购买的会员有700人，医学会将会抽签处理。何仲平说，医学会将会另外取得25000个来自南韩的 N95 口罩，预计下午到货，将会向会员分发。私家诊所执业的会员优先，每人可以获5个。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1-2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清凉，听日风势颇大以及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14点，升138点，总成交金额7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8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85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4.2升1.2，阿里巴巴216.8升3.6，

往往而家傳統藥房賣嘅嘢咧，古靈精怪咩都有㗎，真係。 係啊，如果啲糖果都有得買嚇。 去噶嗱，真係你好難計嘅真係嚇。 嗱，我哋都係呼籲電話號碼18723888，傳統藥房有乜得賣嘅嘢。 係啦 ，OK， 電話號碼18723888，18723888啦。 猜猜我是誰？ 好，電話旁邊你係邊個？黃生。 喂，我系阿王仔啊， 王仔 你 好啊， 系 啊，我哋阿曾仔同埋阿桂妹啊， 系啊，你好， 好好哥仔， 系啊，你好，仲有田妹啊，系啦， 田妹啊， 系，可能我大过佢啦，喂，你拣边个？你拣边个？ 我拣豪仔， 好，你拣阿豪仔， 好，呢个咧就唔系间间药房咧都会出现嘅，不过真系好多好多药房咧，你就会见到啊。点解即系大家都有共同嗜好咧？总系会见到佢出现嘅喺药房里边嘅。咁啊，你唔买得佢嘅，你唔买得佢嘅， 唔买得佢， 你唔买得佢嘅，系啦，你唔买得佢嘅。但系就经常都有，系经常都出现嘅，同埋咧好受欢迎嘅。呢个咧肯定咧就系屈人子啊，同埋咧嗰啲万宁嗰啲嘢一定系冇嘅，净系得传统中西药房先会有嘅啫。系咩嚟嘅？ 系中药定西药？ 唔系药嚟嘅， 唔系药嚟嘅。 系啦，唔卖得噶佢嗰样嘢， 唔卖得噶。 嗱， 真系真 系， 你唔能够话咧，嗰间药房咧一定要有先至啱数嘅，唔会嘅。但系好多好多都有嘅，真系都好多。 有啲好出名噶， 系啦，直情系招牌嚟嘅。可能你话喂边间药房啊咧有呢样嘢噶？哦，系啊，系啦，佢唔卖得嘅，一个字嘅啫。 系啦，一个字， 好一个字，好受欢迎噶。你去到药房咧，你见到佢咧，好多人就会 系咪就是佢嘅啫？其他啲冇嘅， 系啊，冇噶冇噶，好得意噶， 系啊。 即系传统药房先有嘅， 系 多数 多数都系。总之你唔会见到喺嗰啲连锁药房有嘅，一定系冇噶啦。嗰啲就 嗰啲一定冇嘅，因为唔俾嘅， 唔俾嘅。 一 个系啦。咁嗱，记住佢唔卖得， 佢唔卖得， 但系佢又喺嗰个铺头 嗰度出现 嘅， 系啊， 即系我哋摆设嘅。 你可以咁 讲 嘅，你可以咁讲嘅，系啦。 嗱，佢就 个情景咧，啲人入到去就会咁样嘅，喺边度？哎呀，见到啦，咁样咯， 系啦， 跟住就会走埋去噶啦。 嗱，佢又唔卖嘅，佢又算唔算系招呼你嘅咧？ 佢可以，佢唔算招呼你噶，有好多人都话你唔好搞佢添嘛， 系 啊，望下好啦，咁样 系啦，咁样 唔好搞， 系啊，咁 一个字嘅啫，一个字好容易谂嘅。你喺药房你多唔多去先？ 嗱咁嘅，嗱阿 王 仔 日日都去， 王仔， 王仔 咧，佢咧会喐嘅。你又唔知佢喺边度嘅，所以咧啲客人入到去咧， 要 揾嘅，喺嗰度啊，哎呀，你好啊，咁样嘅，会同佢打招呼， 冇错啦。嗱，你谂下，真系好多药房咧都养咗只猫噶，佢啊中意咧成日卷咧，一系就柜台 啊， 拉嚟拉去， 拉嚟拉去嘅，有啲直情坐喺啲货上面嘅，系啦，佢又唔卖噶嘛，佢又唔会帮衬噶，但系好多人都中意入去。找下藥房的貓咁樣噶， 係啊，摸下佢嘅，好中意佢。 係啊，即係如果你長期幫襯嗰個嘅可能佢裡面有中醫嘅話咧，整當佢一個朋友添 啊。係啊係啊，好笑啊真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特別嘅，即係你喺連鎖藥房係唔會有噶嘛，你係淨係得嗰啲。 但係你又唔會見到狗嘅喎，係貓。係 啊，狗真係少啲㗎。係 啊， 係 貓 嘅 啫喎。 因為貓咧，我諗大家嘅接受度係易啲嘅，因為狗咧始終有一定 size 咧，你好驚就話係啦，佢會唔會撲埋嚟，佢唔係咬你啊，佢挨住你，你驚 啊 嘛？啲貓好高竇咧，哇，瞓喺度，係 啊， 係咪啊？ 你摸摸佢啊，佢直情走夾唔透啊， 係 啊， 因為呢排近排成日都要去啊，因為真係撲 貨咯，係咪啊？ 哎呀，梗係撲貨啦， 撲唔撲到啊？撲貨公司啊？ 哎呀，買到盒流嘢咯， 哎呀， 真係啊， 唔係佢係流成點先？係紙咁薄定係用過嗰只啊？ 佢話嗰啲咧係。即系用嗰啲唔知唔循环再做，唔知点样嗰啲， 即系二手咯， 冇按做噶，嗰个写住你点金用啊？ 唔系， 咁点解你 仲买啊？佢买完里边先知啊嘛，系嘛？ 哎呀，嗰时攞货买到啊，开鬼死咁开心，翻到屋企先慢慢睇噶啦。 唔系嗱，我认真讲，我认真讲。佢系咪武汉呢反而都唔系最致命性，因为而家大家啲专家都话咧，其实好少会依附喺嗰啲物件上面嘅。不过调翻转就 系 你话佢重用啊，系咪咬过条铁线啊，又或者佢即系合唔合规格咧，就另一回事。 佢系二手口罩，你先得人惊啊！即系话你嚟自可能当地嘅，学你话斋佢。 如果佢正规生产都冇事啦，哇！如果你 系 用过就。 咁点啊？几多钱卖啊？ 85蚊。 85蚊。 系咪又喺粉岭上水嗰啲 friend 啊？ 唔系啊。 哦， 总之， 因为我有个 uncle auntie 就系 区药房买嘅， 就系喺粉岭上水就系百八十几蚊买咗个，佢话系二手口罩咯，因为嗰条铁线系屈过噶。 哦，系啊， 系啊，系啊， 咁小心啲啦。 而家唔系啊，细铺头都唔敢去买啊。 系啊，真系，即系唔系话歧视，可能你即系揾翻啲连锁咧，你有信心大啲啊，真系。 希望 系啊，冇错， 系 啊，揾翻啲方法， 啊、 真系希望可以买到足够噶啦。 多谢你， 王 仔。 系啊，唔好意思， 拜拜，好，拜拜，恭喜你，你答啱咗啦，拜拜。 即系有时听啲听众咁样，真系好希望如果有多嘅话，真系。 系啊，同埋啲药房可唔可以就即系好少少啊？唔好啊， 真系唔好咁样 发 呢个过难财啦，真系、 啊。好，听一下位听众、，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李太， 系 hello， 你好啊，风吹快活人， 系 啊， 桂花田你好， 系啦、啊，要揾桂花田啊， 你好啊，李太，系我哋直播室仲有豪仔，今日早咧，因为咧佢唔舒服，所以请假一天嘅， 冇错。 咁啊好啦，嗱，先啊，王仔拣咗豪仔啦，咁啊到我咯吓， 桂花田， 系啊，到我啦，好，嗱呢样嘢，咁咧就系、是、三个字，咁咧就。冇需要嘅人咧，系绝对唔会睇呢一格嘅，即系唔会去问有冇呢样嘢嘅。咁有需要嘅人咧，哇一入到嚟咧，佢就自动自己行去行埋去就揾啦，揾望啦。咁咧就系咪间间药房有得买咧？就未必嘅。咁但系有需要用嘅人咧，佢咧就会会指定会试完呢只就试下嗰只嘅咁样。 试完呢只试嗰只。 系啦。 开头以为佢讲紧嗰啲。哦，咁样 系啦，三个字， 三个字，试添嘅要， 咁即系佢用噶嘛？ 哦， 即系佢用，佢要用 系男士用啊定女士？ 男女士都用。 哦，我都同你一样，我以为估系咪女士用嗰啲咧？ 系啦，譬如你用完今次啊，用完呢、這个哦 ，OK， 咁下次想试下第二个 三个字 系啦， 会 三个字真 系啦，咁就个价钱咧就唔系太贵嘅，100蚊留下嘅。咁有啲男不光年啦，有啲睇下佢嘅咩生产啦，咁可能咧就会过百蚊都有嘅。咁啊， 会试噶， 唔系即系会用咯， 会用 嘛？ 健康食品嘅用品， 用品嚟嘅，唔系食嘅。 健康用品， 唔系我话用品啊，唔系食嘅，唔系健康食品啊， 系咯，咪用品咯， 系 三个字。 好啦，啊盒装嘅，好冇？ 盒装 嘅， 三个字，唔系间间都有，但系如果有需要嘅入到去就会见到买噶。 传统药房都有，系有嘅，不过我唔知系咪间间都有得买咯。我哋即系包个底啦，系咪？ 即系配药嗰啲药房都有嘅，同埋中药房都有。 我而家讲传统药房啦，系啦。 我知。虽然佢系男女都用得嘅，不过可能嚟买嘅都系女人多嘅，因为佢做最了解嘅。系咪啊？ 又如果系咁， 同埋佢唔系买嚟俾自己用嘅。 买自己用嘅， 系买嚟自己用嘅咩？ 自己都有用，咁咧嗱，最好就互用啦。 咁我又搞错咗咯。 通常咧，两公婆咧，大家都会互相帮忙嘅。 吓， 即系用呢样嘢嘅时候。 咦，我又谂嗰啲嘢噶咯，变咗咁 互相帮忙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系啊，如果你个老公话喂，唔好话就系烦我啦，咁佢自己搞掂咧。而家因为咧、 哦、 有啲方法都自己搞掂咧， 我知啦。 系 啦。用嘅时候一定要戴套添，系咪啊？ 系啊， 真系要噶，你知唔知啊？ 唔系，但系而家出咗啲轻便装，就唔使戴套都得 嘅。唔使都得，冇理由嘅，真系。我都知啦，基本上系间间药房都有嘅。 系啊， 基本上都有嘅。 我唔知有冇啲传统嘅冇啊，咁即系旧啲嗰啲。 嗱，俾个 tips 你，上咗年纪用多啲嘅。 系啦。 上咗年纪用多啲嘅。 咁你今次试完呢个啊，咁啊， 保暖袋咯， 唔系，要大家互相帮忙噶。 系啊，因为如果自己 帮下我又帮下自己都得，因为而家出咗啲，而家出咗啲轻便装方便嘅。 嗱，我俾个提示你啊， 纸尿片 唔系，我头先都系估呢样。 喂呀，点会互相帮助啫？ 唔系，我俾个 tips 你，如果咧你唔系互相帮助嘅话咧，可能就会讲以下呢句说话。哎呀，整到污糟晒啦！整到污糟晒啦， 系啊，话得你噶啦， 系啦，跟住有第二句嘅，都唔知使唔使得甩，都唔知使唔使得甩， 喂啊，好衰， 系咯，咁噶嘛， 真系， 都唔到， 喂，你啊搞到成个厕所都系， 唔系，又或者如果咧，你帮老公咧，可能你唔想咧，你就会讲一句噶，唉，你得嗰少少，你要嚟做咩啫？都冇人理你噶啦，你买完做咩啫？ 系啊， 咁样嘅， 即系咁嘅，系啦。个 O 嘴死啊！ 颈以上，颈以上嘅使用 系啦。 颈啊， 颈以上嘅部位嚟 嘅。 颈以上， 唔知你需唔需要用啦。不过可能咧，有啲人咧唔会喺药房买嘅，佢就会出去出面铺头揾人帮手嘅。 系啦，最劲嘅 tips， 佢咧呢一啲产品咧，大家最耳熟能详咧就系曾江叔叔卖嘅广告，最出啊呢个 tips。 染发剂 系啦。是不是嗱，一定要互相帮助啦。你会整污糟噶嘛？因为你乱咁嗨咧，嗨到条颈啊，系啦。你又会话喂，老公你得两条头发唔染啦，算啦，即系可能会咁样啦，系嘛？系咪啊？好好啊，真系。 多谢 晒， 系啊，好啦，恭喜你，拜拜。 一份纪念品送翻俾你。 好，拜拜。 拜拜，李太。 哇，我头先唔知你去到边个位，我先醒起，哦，应该系讲紧呢样嘢啦。 系啊。 系啦，染发剂啊，真系。好，再嚟下位听众。 差唔多四岁。 哦，好 ，OK。 等得太耐啦， 好，诶、欸，又嚟过， 你咪推咗第二条啊？ 冇啊、 哦、，OK， 好，跟住， 哦，凤仔，边个？你系边个？ 喂 ，Hello， 你系梁小姐啊 ？Hello，Hello， 梁小姐，你好啊，猜猜我是谁？ 你好啊，两位主持好啊， 系啊， 打个电话嚟啊，我第一次打到啊， 哎呀，多谢你啊，真系。 既然你咁支持我哋，又猜猜我是谁，就你啊，你揾边个？ 系 豪仔定系阿田？ 阿田， 好， 阿田，好，嗱，呢样嘢又嚟啦，三个字， 三个字， 好啦。就是哦，你有需要用的时候呢，哇 有呢。 咁呢但是呢我想话应该呢 suppose 每个家都要有嘅。 係 啦，以备真係不时之需。咁呢有咗佢呢你就会准确咁知道一啲嘢嘅。係啦咁样啦。 哦我知啦。 温度计。 係啦。 嗱 啱啱啊。 只係想话俾你听近啫。 好、哦。 近啫， 咁都唔系， 但系针啊， 系啦， 哦，即系嗰样嘢咯，系啊，我都 唔系，今日叫温度，佢唔系叫温度计，今日大佬啊， 我头先都系谂到温度计， 坐喺度答我啱真系，哎呀，似你啊，哎呀，我叻啊，我叻， 系啊， 探热针啊， 啱你啱你啱， 因为你个准确度， 叻女啊， 叻女， 叻超叻，我都变咗温度计啦，系啊， 温度计做咩啫？ 系啊， 测体温噶嘛，系啊，即系探热针咧，真系每一间屋企咧都一定要有，因为当你发烧嘅时候，你真系怀疑自己究竟我喂，尤其而家咁嘅时势啦，究竟你过唔过37.5度啊？嗰个好紧要噶。 你会用温度计定系用电子嗰只啊？咁 乜嘢温度计？探热针啊？ 咩话？ 我用个嘴啊！ 你用个嘴？ 即系探热针咯。 用个嘴诶，锡一锡小朋友咧，你觉得佢系热嘅咧，咁佢就系发烧咯。 嗱，你嘅祖传秘方咧，固然系好了得啦。 有时你个嘴唇咧厚咗少少咧，有敏感度低咗。 系啦，就唔系几好啦。 就唔好咁。 我觉得你可以再准啲，你都准噶啦，你应该大概知道咧，佢系几廿度啦。究竟几十度咧？最好都系攞翻把温度计出嚟。 究竟37.5定38咧？其实都争嚟 嘅。系啊，争好远噶。 真系啊， 探热针 系我知啊。 记住啦，谂起探热针唔得，唔好攞你个嘴嚟去测试。 系啊，你平平地嗰啲电子嗰啲都 OK 啊。 非常时期啊， 但系好快感觉到系真系嘅。 系，我哋 都劝住你，我哋唔会立乱发放啲唔好嘅消息。 系啊系啊， 探热针系最正确嘅一个使用方法。 系啦系啦，好冇？好啦，恭喜晒你， 恭喜晒梁小姐， 拜拜拜拜。哇，好犀利喎！ 犀利啊！佢犀利啫。 系系，好，再听埋呢位听众先。你边个？ 早晨， 阿董仔啊， 阿凤， 阿凤仔，凤仔。 系阿豪仔，喂，阿田，早晨。 你好你好，系啦，咁你要拣我咯噃。 好啦， 嗱呢一个咧，大部分药房都有噶啦，大部分， 嗯，系， 但系又咁啱得咁巧喎，传统先有嘅啫，连锁嗰啲药房咧，嗰啲屈人字嗰啲咧，系保证冇嘅。 我哋都话唔讲嗰啲， 唔系啊，一定要对比啊，我想同你做个对比啊，即系你去屈人字嗰啲咧，一定见唔到佢嘅，佢又唔系卖嘅， 嗯， 佢又唔系卖 嘅，即系药房有嘅嘢啦。 系啦，但系嗱呢个 tips 好劲噶啦，你咧， 我知系一个字嘅又系， 唔系两个字，但系当你要俾钱嘅时候咧，你就要见到佢噶啦。好多药房都有嘅，就我唔敢讲全部，因为咧有啲可能已经即系与时并进咧，就唔见咗嘅。 系咪要执中？我帮你问一下阿凤仔，系咪要执中药嗰啲先见到 嘅？通常系摆喺嗰边嘅，通常系摆喺执中药嗰边嘅。 煎盘， 好嘢。 叻 仔喎，凤仔，凤仔定懵仔啊？你叫 凤 仔啊？ 懵啊！ 真系叻喎，系嗱，因为佢通常佢分开两架噶嘛，药房咧，你买嗰啲胃药嗰啲就西药柜嚟嘅， 佢就嘅 cashier 揿揿 系啦，揿揿揿嘅。但系呢一去到嗰度，唔该执两钱当归咧，佢就会变咗系有个算盘喺度噼噼啪啪咁样嘅。 传统都系算盘噶啦， 系啊，好得意噶，真系好少见佢诶嗰边唔摆算盘出嚟噶， 系同埋真系好少见佢咧喺度嘟嘟嘟嗰啲机咧咁。 唔系佢都有嘟嘅，但系佢点都有个算。 前盘咧，好似即系震一震个威势咁样噶，会系啦，好叻喎！你咁快估啱咗，真系恭喜你啊，凤仔。好嘅， 拜拜， 一八七二三八八，我哋继续欢迎你，系啦，听只歌先啦，休息一阵先。香型啊，冇得比啊，真系冇得比啊！呢个时势，如果你唔使翻工嘅话咧，喺度同我哋玩游戏啦吓，猜猜我是谁？你系边个？ 好， 阿妹 系 咪？ 又系， 系阿妹你好，你拣桂花定灯之后？ 桂花田 咧？好， 好啊！嗱，我呢样嘢咧系三个字嘅，食得嘅。咁咧就 三个字食得嘅， 系啦。咁咧就而家咧，啲細路都應該比較少食嘅。如果大人有得買嘅話咧，就有得食咯。如果唔係咧，我哋嚇、啊，我相信我同你啦，同埋豪仔即係食多啲嘅，比較相對地食多啲。 食多啲， 係啦， 豪仔食 三個字。 大人比細路食得多啲啊？ 即係我哋係啊，係啦，係啦，即係而家啲細路比較少食嘅應該。系啦，咁我哋嗰时咧就去啲药房度咧，哇！一定有啲嘢食噶咁样， 一定有呢个嘢食 啊！系啦， 系咪山楂饼啊？ 啊，咁叻嘅， 咁犀利，你不偏不倚就中呢三个字嘅，真系咁犀利。 山楂饼啊，嗱，以前咪喺药房，你成日跟阿妈去咧，一定系俾一桶山楂饼俾你食噶嘛。 啊，好嘢、啊！ 我都未出动到话我系送 到啊， 系 佢有食，佢有冇食过啊？ 佢嗰陣時冇， 不 過突然之間諗到， 係啦，嗱，咁係啦，係啊，仲係中藥病，佢係會多多數送嘅，而家要買嘅咁樣 咯，好啊，恭喜曬你，多謝曬， 好， 拜拜，拜拜。好啦，爭取時間聽埋聽眾啦，你係邊個？陳小姐 ，Hello， 猜猜我是誰？陳小姐， 陳小姐， 係你好， 好啦，咁你就要揀豪仔啦，好易嘅啫，我呢個一定你一定搞得掂嘅，咁咧佢系佢系又系唔卖嘅，我全部都系出啲唔卖嘅。咁咧 唔卖噶， 佢唔卖嘅，佢亦都冇，佢亦都冇贴个告示咧，就话咧你唔好逗佢嘅。 即系总之喺药房见到嘅。 系啦，佢亦都冇话贴张告示话你唔准逗佢嘅。不过就算俾你逗佢咧，你都唔会识得用嘅。你可能你都会即系拗晒头咧，就系话啊，咁究竟点样可以即系知道里边系咩嚟嘅咧？仲要咁，有啲药房咧。佢就會寫得好清楚嘅，即係有啲名喺度，有啲藥房咧冇名嘅嗰樣嘢，嗰樣嘢就三個字嘅啫。 咪先，佢點解要貼住嗰樣嘢有名喺度啊？ 係啊，有啲地方嗰樣嘢有名貼喺度噶。 唔賣嘅。 係啊，嗱，由於時間關係咧， 用具嚟嘅， 佢係愛嚟俾你揾嘢用嘅。 揾嘢， 有啲药房咧，佢呢个嘢咧就贴晒啲名喺度嘅，有啲药房就冇贴名嘅。 一定系中药嚟嘅。 系啦，三个字嘅。 系啊， 三个字嘅。即系你一去到话唔该，我想要乜乜乜咧，佢就会喺嗰笪地方度攞嘢出嚟噶啦。 你中药啊？ 系啊。 佢一定要点样？ 好型噶，你明明 你 啊，紫鬼 系啊，好彩啲貼士都唔使再俾咁多。 好幾嘅，你講到個白紫鬼， 因為有啲藥房個白紫鬼咧就寫得好清楚嘅，人心啊，咩當歸寫曬嘅，有啲咧型到咧打花張牌冇寫名嘅， 佢記得曬邊一 間，記得曬啲位置嘅。恭喜曬你，陳小姐，拜拜。哇，好彩啫， 係啊， 哇，我哋今日好順利啊，藥房送曬，我哋揾咗咁多個都冇講口罩， 因為 藥房冇口罩而家。我聽日見到啊， 好啦，拜拜。